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冇强强有欣欣，一样咁欢喜。我系小张张。 喂，今日咧你睇下个相对湿度咧，都系26%啫。好 try 啊！记住一定要搽 cream 啊！我系睿仔。 大家好，我系欣欣啊！讲到好 dry 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俾静电电亲？ 有，我最怕。 系啊，我寻晚先拍嘅。我寻晚 就系呢道门都已经成个都电我噶。 系嘛？ 系啊。 你俾边个电到啊？ 我俾我老婆电到。 太好啦！ 咁呢啲系爱火嘅电嚟。 一早就电到。 我就係揾隻手，即係去掂一掂佢。哎喂，咁樣啦，就好痛啦，咁樣就啪一聲，真係有聲，好細聲。 見到有火花。 咁又冇嘅，好彩冇嘅。咁但係就真係好乾燥咯，就知道。 你係有火花嘅，你哋有火花睇唔到嘅火花。恭喜你啊！ 欣欣，你同今日都有緣喎，因為今日係感恩節啊，大家咪今日一齊感恩啊！ 係啊， 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以往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哥哥张国荣的一首 Monica 开始我的节目。 想当初太自慧，将真心当是艺，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 为今日所有嘢而讲声感恩啊！多谢晒，希望呢个天咧继续俾啲好嘅天气我哋啦。虽然系冻咗少少，不过都系几舒服嘅，少少嘅阳光晒住啊！三小时嘅节目，今日风骚快活人，等待你嘅参与。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好啦，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啦。今日除咗我哋平时固有嘅环节之外，仲有呢个一个月一次嘅叫做全城好家风。 冇错，好开心啊！今日你请嚟个超级靓女啊！ 你哋兩個已經好 happy 啊， 心心眼， 超 應該嘅，真係嘅，係啊，因為難得啊嘛，係咪？係啦，平時都冇乜點見過啊嘛， 冇錯， 你望住我喺度笑係咪？ 見得世面少，因為阿 U 係實力型嘅， 從來都唔係 sell 呢啲嘢嘅，嚇有啲嘅就係既有實力又有樣，係咪啊？今日請我就係啦， 欣欣咧，你嘅樣咧好真係好真實，但係你嗰啲內裏咧就真係收藏住好多， 所以你要學下啦。 收收埋埋嘛，要 系啦系啦。马老师咧就外表咧又好殷实，里边咧都系好无毒嘅。 我唔觉得，系啊，佢个外面好猥琐，但系其实心里面都系可以有猥琐， 好一致 啊，先至难得啊嘛，系啊，先一样啊嘛， 冇错啦吓。 系啦，咁啊，听讲好似你琴日好开心啊，系咪啊？即系同阿嫂两个有个擦出个外火花。 系啊，系啊，因为我见到佢咧，即系放工翻到去见到佢咧，佢成日都系咁嘅，就 摊喺度， 摊咗喺度，有成日 系啦，喺沙发度瞓着咗咁样啦。咁谂住搵只手垫一垫。 如果爱情故事咧，就嗰个男主角咧会攞张毡出嚟，轻轻盖住佢，跟住 佢已 经 着晒好多衫噶啦 ，OK， 成只红人咁样摊喺度， 佢摄晒衫啊咁样啦，咁即系唔使担心保暖嘅问题啦，咁样，咁佢令到自己好舒服咧，佢先瞓着嘅。咁咧我一翻到去咧就见到佢瞓着咗啦，咁谂住整蛊下佢啦，咁啊谂住揾只手指咧 笃 下佢个嘴， 咁衰啊你， 笃下佢啦，咁啊成日都捻下人中啊， 生活情趣嚟， 但系你又唔想佢醒嘅，但系你想掂下佢， 系整到佢醒与唔醒之间啦，咁样。 半梦半醒之间， 整蛊佢啊嘛，系啊，咁咧就谂住笃下佢啦。点解笃落去就嘶一声啦，就 跌咁样。 系啊，我只手就哇好痛啊咁样，跟住佢又醒咗啦。咁原来有电， 知唔知轻微有啪声噶？ 系啊，就轻微啪声，轻微啪一声嘅。咁就即系佢个嘴唇有个啄啄咁样啦。咁我谂住笃落去嗰个啄嗰度，我成日都咁样整鬼佢。咁啊笃落去啦，跟住嘶咁样，跟住哇好痛啊，咩事啊？咁佢就醒咗啦，跟住闹我啦。 系咪嗰幅名画啊？系嘛，两个字嘅啫。 系啊。 手指對手指， 上次 上第二阿當嗰張名畫係電咁嗰個， 係啊，不過就我手指同埋佢個嘴唇個釘咁樣。 係呢個釘咧有名喎，你知唔知？ 係咩？美人釘啊？ 唔係 美人釘就上邊頭髮嗰個叫美人釘，呢個唔係。因為以前啲老人家有句説話，我唔知點解老人即係以前老人家咧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嘅，傳頌到落去而家我都記得。佢話咧口唇有粒珠啊，即係嗱有啲咧個嘴唇嘅上中間嗰度咧有少少嘟起咗，我諗就係講嗰個 押韻嘢嘅應該下一句。 嗌交唔会认输 啊？系咩？ 系啊，唔会输噶。 系，但我冇输过，反而系。 系咩？佢唔系有粒珠，佢有个啄，系咪啊？系啊，佢就佢夹咗出嚟嘅。 哦，即系牙尖嘴利啦，真系。 牙尖嘴利嘅，即系咁讲。 同埋好好胜，即系其实佢一定要赢。 系啊， 佢要咬赢你。 咦，咁佢真係好讓我喎，次次都我讓我。 你知好啦， 係佢讓我嘅。 佢為你咁收埋粒珠。 This is love。 但你唔發覺咩？有時當兩個人咧嗌任何話題都好啦，冇一個人主動停口咧，係會一路嗌落去，同埋會一路上一路上嘅。 係啊，同埋因為男性同女性有時咧，即係我自己經驗啦嚇，或者有啲爭拗咁樣啦，咁咧有時咧男性會好，我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啊，我好多理據啊，成成。 嗯。 咁女性咧拗下咧。通常咧都會去咗情 感情位， 感情位嗰方面嘅啦。咁咧到你同佢講翻感情位嘅時候咧，佢就話你唔理性。 啱啊，係啊，唔係我只係會覺得一樣嘢嘅。 所以我哋係永遠都輸。 最好啦，唔係喎，但係我又會覺得咁嘅。我最憎係乜嘢咧？就係我唔同你拗，我唔同你講啊，係啦，因為我覺得佢就係話，當有問題嘅時候，男性同埋女性解決問題嘅方式係非常唔同嘅 approach 唔同， 冇錯，非常唔同嘅。嗱，女性嘅就係乜嘢咧？係要透過討論。同埋要透過嘅就係佢慢慢講嘅話，佢先會釐清成件事嘅。所以你一定要同佢講。但係如果係男性嘅話咧，就會去到有啲某個位嘅就係爭持不下嘅時候嘅話咧，你哋係會選擇嘅就係暫時離開，即係唔想再同你喺度爭啊。咁呢一個嘅話，其實我睇好似係有一本書係講緊咩女子來自火星，男子來自乜嘢？佢哋就係咁樣講。所以有好多時候嘅話，就係當有發生爭拗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件事會係加劇咯。係因為大家處理問題嘅手法定係？会即系两个唔同， 即系男仔可能就诶咁，我暂时离场咯。 系啦， 女仔就 话 做咩？你又唔系话好多道理嘅咩？做咩你走开？ 冇错，我哋系需要喺嗰个时候嘅话咧，唔该你同我倾清楚佢。 系 啦，但系 你唔好走啊！ 就系咁 走啊！ 系啦，咁样嘅话系最嬲啊！ 但系咧，对男仔嚟讲咧，即系明明我都想暂时 cool down 咧，你继续咬住唔放咧， 系 会更加猛。 我都话唔讲，我都谂住 cool down， 我谂住 cool down 唔讲啦， 我俾你讲啦， 死都咬住唔讲。 点咧？咁 冇错。诶，我有个朋友有个方法，我都系好。好嘅，佢就话当你两个喺度闹闹下交嘅时候咧，你闹唔过佢啦，但系佢仍然继续起嘛，想同你争拗嘅时候咧，佢就即刻咧将佢拉埋嚟嘅咧，佢接吻。 爱情法， 即系呢个系百搭 爱情法。 但如果系寻日我个 case 嚟讲咧，就会再电多下， 仲伤啲，仲痛啲添。 咪再电多下，咪又痛又再闹， 唔会啦。我觉得佢呢个真系好好噶，嗰阵你唔好同佢拗，总之就你掹佢过嚟之后，佢系接吻， 霸道总裁 咁样，霸道总裁嗰阵系我唔啱，我唔啱咁样。 我觉得呢个方法几好， 呢个 方法起码好过以前咧。我识得一个朋友咧，就系。佢咧就採取呢個叫做質問人質方法，係點樣咧？就先等你瞓著，跟住熬醒你，就攞翻嚟討論啦。點解你要咁拗完一輪之後咧，算啦咁樣，咁你又再瞓。 你第幾任女朋友係咁啊？你唔好成日話 你 朋友啦，一定係啦。 跟住 你講佢自己第一人生嘅嘢。 再瞓多陣咧，又熬翻第二次醒，再講喎，咁樣。 佢會唔會揾個大光燈 照住你？ 嗰個真係一個。即系个，哎，我唔想讲，真系好变态，我觉得， 我应该略略知道系边个。 即系人质质问法咧，系真系会令到你真系会找 破。咁我觉得人质去到人质质问法就应该唔系为咗讲道理嘅， 系啦， 佢就为咗 嗰次佢问你咩事啊？其实你仲记唔记得啊？ 我梗系记得啦， 系啦，嗰次事系因为你有第三者，系咪？ 过去噶，我哋唔讲啦。 系啦，过咗唔讲啦。OK， 好。冇啊，咁其实因为如果你话真系个女仔，我觉得你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对付个男人嘅话咧，你都要睇下层次嘅。即系佢有时嗰啲即系鸡毛蒜皮嘅嘢嘅话，你唔会半夜熬醒佢，一定系自己越谂越嬲，越谂越嬲。你 但 系有 时可能其实系茶杯里的风波咁样嘅啫，即系一件好小嘅事，佢转咗牛角尖，跟住越谂越嬲。对男仔嚟讲，可能就系啊，即系男仔有时男仔系唔会讲咁多噶嘛。有时咧，即系放工翻嚟系嘛，可能。好攰啊！ 同埋我譬如我個男仔覺得好小事啫， 係啦係啦，好小事啊！即係我喺網絡上面見過個 story， 啲人寫咁樣，就係咧個男仔入到嚟啊，即係放工翻嚟啦，又黑面啊，跟住可能又好攰啊，十問九唔應啊，個女仔開始轉牛角尖，啊佢究竟係咪發生咗咩事？佢係咪唔愛我啦？諗咗十萬樣嘢咁樣，跟住咧即係佢個日記就寫咗好多樣嘢，佢係咪唔愛我啦？佢咪出面有小三啊？ 一百個問題 啦，咁個男仔嘅日記就。成日得一句就，昨晚皇馬輸波，我好唔開心，即可能就係咁樣嘅啫， 完全同佢無關。 所以你諗下，係咪南緣北切？ 係啊，即可能就係佢中意嗰隊球隊輸咗波，唉，好唔開心咯。 所以 咁 咪好唔係啊？ 佢但係個男仔可以解釋一句啊，哎呀，皇馬輸波，我唔開心。 咁但係個女仔唔會信噶嘛？ 同埋個女仔覺得有咩咁開心？ 有乜咁開心啊？ 啱啦，一在我嘅世界裡面， 咪係咯，即佢唔會理解到啊？點解你咁支持隊波？點解一隊波嗰個成績會令到你 咁 樣 開心咧？ 但系就 系 会咯，原来 冇错，我都觉得系，所以我一定会同你拗过啦，我就一定唔系嘅， 系一定唔系，一定 你呃我，你求其揾啲嘢敷衍我， 输咗波啊，2-0， 系冇错咁。 但系咪真系会噶？ 会 噶，即系你哋嘅中意嗰队球队嘅话，输咗嘅话系你哋会成日都会好似即系， 我讲句，我冇同你讲过咩？破产咁样。结婚之前嗰日咧，就系我中意嗰队球队就踢一个决赛啦，就系对皇马，利物浦对皇马啦。就係嗰場輸咗咯，1-0咁樣啦，所以咧 第二日結婚啦， 係啊，我第二日就結婚， 就係苦口苦面啦。 我又冇苦口苦面。 頭先嗰個唔 係，因為我成晚冇瞓過覺，因為首先場波就喺半夜度發生啦， 係啊， 咁我就捱夜睇波啦，咁睇完咧就瞓唔著，即係諗住啊瞌兩個鐘咁就出門口咁樣。 係咪第二日行禮嗰日啊？ 係啊，係啊， 係咩？係。嗰日見到你 OK 啊？ 係咪 OK 啊？係 啊， 係啊，但係我都話你 冇 瞓過，我話冇瞓覺啫，瞓唔著，我諗住即係去瞓啊，但係已經瞓唔著啦，即係。系咯，就系会咁样咯。 点解会瞓唔着咧？系咯，我真系唔 系 好明。 系我都唔明啊，就系瞓唔着， 就 系 硬系就 件事都已经系成咗事实啦，系输咗 即系睇完场波，可能4:00-5:00，咁可能我8:00要出门口咁样。 仲 中间个几个钟系啦，嗰个adrenaline 即系嗰啲肾上腺素仲好高，即系个决赛啊嘛，系嘛？啱啱净系输一球，哎呀，好唔抵啊咁样。即系就咁喺度不断谂，咁就瞓唔着。 跟住又谂起一阵间结婚， 系啦， 谂两样嘢加加埋埋。 我依家去瞓得一个钟。不如唔瞓啦，不如即系我一阵间我瞓过龙点算咧咁样，咁我就不如唔瞓啦，就于是咧就坐喺度啦，咁啊即系冲个凉啊，梳下个头啊，整呢整路啊，咁啊已经够钟出门口。 咪就 系 咯， 紧要 呢 个 人 好靓仔。 唔系我真系在女性嘅心目中嘅话，你哋有时真系不可理喻， 好难忘，所以。 好，早晨，10:2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听紧风 show 快活人。 早早应该离去，又竟一再相拥。 星星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好，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带动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酷，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王菲的《机灵球歌》《季候风》，在这个早上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二十度嘅温相率湿度26%嘅吓，先听咧新闻报告详细消息，翻翻嚟继续嘅节目，冇人开，稍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东盟和台湾地区市场为本港带来机遇，东盟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有庞大消费市场。至于台湾地区，亦都订立了积极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基建和创科方面作出大量投资。陈茂波在总商会一个峰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的竞争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为投资者进入内地先进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提供可靠平台。本港要继续加强与传统欧美市场的联系，亦都留意到现届英国政府有意与中国重启对话。美国商界亦都对投资香港和在内地发展展现巨大兴趣。陈茂波认为，香港要主动出击，接触市场人士，对他们说出真实的香港故事，邀请他们来港了解情况。他又强调，要与新兴市场建立更多双边和多边关系。当局就规管减泊房提出多项准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物业及租务托管服务公司创办人陈显希认为，罚则相对严重，投资者将不敢动工，或者不会有新供应。租客可能担心找不到居所而不报告，实际执法亦都有困难。他说，业界普遍关注天井窗的问题，因为很多楼宇都是60-70年代落成，而存在有关的设计，若果只可以保留向街窗户的房间， 重新執修之後，可能要趕走居住在有天井窗房間的租客。經營者亦都要考慮剩低房間的成本效益。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李善雄表示，居民最關注後續安置方案，有沒有一套清晰指引，或者協助租客找地方搬遷。美國白宮表示，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中方釋放三名被拘留的美國公民。根據白宮聲明之中的英文姓名，三人分別是因為間諜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美籍港人梁成運、德州商人斯威丹和華裔商人李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說，三人已經啟程回國。美國官員表示，作為交換，美方亦都將會釋放幾名被拘留的中國公民。路透社報導，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拒絕置評，北京方面表示依法處理這類案件。同一日，美國國務院下調對中國的旅遊警示，由第三級重新考慮前往，降至第二級提高警惕。梁成運被指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202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李海因為間諜罪，2016年以來一直在中國被拘留，而斯威丹因為販毒被判處死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晚仍然清涼，新界氣温顯著較低，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日夜温差頗大。下周初氣温稍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96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41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5仙4，跌3.8。美团172.7跌3.5，盈富基金19.54跌2.2，阿里巴巴83.45跌1.55，小米集团28.15跌1.5，吉利汽车13.74升6，恒生中国企业70.72跌9，京东集团142.7升1，快手47.65跌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51.6，瑞士法郎0.884，加元1.402，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295点，升160点。港金报24,340元，系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8.7美元，卖出2,62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大榄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出九龙咧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虹桥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咁而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海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虹桥对出。咁而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噶，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咧车多啊。 咁就係西九龍公路，即係三號幹線啦，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奧運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海麗村，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龍公路比較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将军澳的环保大道由于有爆水管，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启思中学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横澳路和跨湾连接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使用两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六十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而六十岁以下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必须使用已加注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蕊、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丰收快活人啊。星期四的早上继续我们的丰收快活人。今天看到个国际的新闻，在印度有一间公司一个招聘的广告，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有个电台的前辈说的一番说话。这一间公司它的招聘广告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热议呢？上了讨论区呢，因为它讲明第一年全年你做这个位置，首先它的位置是个高职位来的，是没有人工的，即是全年没有人工，不但止你要付出18万港币，即係你要拎 錢打工， 係啦。咁不過佢都講明嘅，呢18万咧其實就唔係公司代嘅，係會幫你捐去一啲慈善團體咁樣咯。好啦，咁當然好多人就話傻嘅，冇人工仲我俾錢咁樣。咁後來咧，佢話其實佢收到萬幾份嘅申請書上嚟做呢份工，佢都講咗點解要用呢一種方法去招聘人咧？其實咧，佢係想揾一個好熱衷想做呢間公司，好想做呢個職位，我冇錢都要嚟做，你明唔明？即係佢要嗰種咧，即係達到一種叫做 熱血。 是热血，全面爱呢份工嘅，唔计较嘅， 即系咁嘅条件你都肯嚟做咧，就一定系非常之想做呢份工啦。 系啦，咁其实后来都讲翻，其实我哋唔使你俾嗰十八万嘅，不过即系叫 试一试你， 试一试你啫咁样。因为好多年前咧，我听过一个电台嘅，好多年前嘅前辈讲嘅， 嗱咧，你做电台入到嚟吓，你知唔知电台 airtime 好珍贵？ 系， 俾你喺度对住个麦讲嘢，所以其实应该讲真， 你俾翻钱我哋， 应该系你俾翻钱。当然佢唔会收啦，但系佢意思即系话，其实即系叫大家珍惜呢一个开麦嘅机会。咁当时我哋有一班新人咧，系啊，黐讲咁样咯。咁即系 呢位前辈喺边啊？ 前辈退休啦， oh, okay. 不在现场啦，已经吓。 明白。 咁样咯，咁有冇啲工咧？你会真系又对佢一种嘅冇钱我都做，会唔会有咁咧？ 唔系我以前咧系义工， 除咗义工啦，义工根本就义工根本就冇钱唔同啦，因为呢个真系一个有意思嘅工作啦，即系有啲 工作啊嘛， 系啦， 系啦，唔收钱你都会做啊嘛， 系 啊。除咗样嘢，就系讲紧你个人嘅道德标准噶啦， 系冇 错，讲紧你个人做人噶啦。 以前咧，我记得啱啱入行，真系入电台嗰时咧，其实真系差唔多。 有冇啲咁嘅前辈同你讲嗰啲咁嘅说话？ 诶，唔系咁嘅，大概都系呢个意思。 系咯，点解你会咁样谂嘅咧？ 但系就唔系唔系佢咁样嘅 phrasing 啦，唔系佢咁样形式讲出嚟啦。但系我记得真系啱啱入嚟嗰时，真系啱啱我喺加拿大嗰边去，啱啱毕业去入去电台嗰度，个人工系差唔多你 系 要贴钱 系啊 去翻工咁。 我听你讲过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第一份人工啦，依家都唔怕讲，就7.5加币收到一张即系支票咧，就 系、 是、 七个半系一日。 唔係，係我成個月淨係計錢嘅一個 job 就係7.5加幣啦。咁、就係、是你乘翻 幾多啊？七啊？ 六咁樣啦，咁啊50蚊有找啦，港紙咁樣。 係一個月喎、 哦。係係成個月做埋嘅嘢，淨係呢嚿嘢計錢。 咪又係咯。 咁咧係錄一個30秒嘅廣告。咁咧嗰邊咧錄一個30秒嘅廣告咧就有15蚊加幣嘅，但係因為咧男女對錄，所以咧就隨意。係啦，即係譬如講乜乜超市大特價，跟住即係豉油2蚊支，跟住東昇班3蚊條咁樣。咁你講完豉油，我講東昇班啦。咁最尾咧就大家對分咗， 公平啊， 係啦，一人15秒。咁所以咧， 都係冇乜肉食喎。 係啊，咁但係咧，我嗰時咧翻去電台一程車啦嚇、一程車咧就4蚊，跟住咧翻去屋企咧又4蚊，係啊。咁所以咧購埋咧就已經係貼咗5毫子啦。 係啊， 我發覺演藝事業咧係特別多呢啲 case， 成日聽人講嘛咩藝員訓練班嗰啲畢完業咧拍嗰啲即係叫做 全部都無償噶嘛，係咪有啲無 好低人工咯， 或者好低咯，係 啊。虽然可能听好多， 其实我唔使讲到远啊，就算你话你出咗名啦，甚至你攞奖啦，可能你喺啲颁奖典礼嘅里边嘅话，你都会听到有好多嘅就系，攞咗一啲即系好高荣耀嘅一啲奖项嘅时候，到最尾先有讲紧嘅就系话，我仍然要继续努力，但系我因为好穷， 即系 仲系好穷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佢哋系喺一个颁奖台嗰度就 咁 样讲，我哋仍然系好穷。最惨嘅就系你表面上面你讲得啱啊，我好风光，但系其实嘅就系喺屋企嗰度自己匿埋去食个面嘅话，你到唔？其实就算我而家今日企喺个台嗰度，我得到大家万千嘅宠爱，我攞到个咩咩奖都好嘅话，我仍然系好穷啊。系啊，但系我又会觉得从事艺术创作嘅 系 穷嘅， 系啊，就唔同。 你系要穷嘅。我记得我嗰阵时候曾经访问过有一位嘅嘉宾林永良，我就系问佢，我就系话，其实咧唔知点解嘅话，你会觉得佢就有好多啲好伟大嘅作品咧，都系喺佢咧未好穷之前 嘅 时候。 啲人话周杰伦依家啲作品冇以前咁好听，就因为佢太幸福啊嘛。 我就系讲呢一样嘢，佢有好多嘅感觉嘅话，佢已经冇咗啦，佢已经喺上边啦。佢喺神台嗰度啦，佢俯瞰落嚟有好多嘢嘅，基本上咁，佢感受唔到。咁所以呢啲嘢其实系一个感情嘅一种输送嚟噶嘛。咁但系就 系 当你好红嘅时候嘅话，当然你忙啦。第二嘅就系你有好多一啲嘅感觉嘅话，你已经冧啦，即系你已经麻木啦嘅时候嘅话咧，会唔会个创作系真系会比较差嘅？佢答我系。 啲画家都系，画家都系最穷嗰阵时先画啲画先嘅， 唔系最穷嗰时画啲画都好啲啊，有啲系即系佢过 咗 身 之 后 先出名啊嘛， 音乐家又系， 但 系 穷一世 系啊，有啲系啊。 我睇过有套电影嘅都讲诗人啦，佢就话更加系，同埋嘅就甚至乎有啲嘅诗人嘅就系我根本系要拒绝自己发达，因为我一定要咁样嘅话咧，我先至有血有肉，冇错，我有血有肉嘅话咧，我先至能够睇到呢一个世界嘅诗意嘅一部分，我觉得佢系。讲得啱嘅，有时你真系唔可以太有钱， 双眼 系嘛，系啊，唔可以太有钱。 同埋咧，做呢啲譬如艺术创作或者我哋叫做即系半演艺界电台咁先算啦。我觉得咧系你冇可能一开始话要计钱嘅，即系你想即系好多前辈都系讲嗱，你想发达咧，你唔好入嚟啦。或者咧你入嚟嘅话咧，嗱屋企有冇家累先，使唔使即系 交租啊， 养妻 仔细 攞 乱系啊，你就谂清楚。 如果有呢啲，你就要谂清楚啦。如果你冇嘅，你趁后生，你都仲可以试一。 事，因为即系当你冇咁多呢啲负担嘅时候咧，咁你先可以全心投入去呢一行里面咁样，跟住慢慢浸之后啲嘢咧就会慢慢咁嚟噶啦。 我同意你讲嘅，因为成日讲呢一句说话嘅话系真嘅，就系、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嘅就系每一样嘢嘅话，其实都要浸，要浸嘅讲紧嘅就 系 起码十年你先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啱唔啱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讲紧同我讲嘅就系做咗几年嘅，你唔发觉咁样有好多其实喺度上台嗰啲歌手啊，乐队啊也好嘅话，其实佢哋已经十年噶啦， 系啊， 艺 人都系啊， 转下眼嚟，我其实哇，你哋已经咁耐噶啦，即系 你唔知佢努力咗好耐， 唔知佢已经努力咗好耐，打滚咗好耐，佢先至有今日咯。但系嘅就系你都系只不过嘅就 系 去攞个奖嘅嗰一分钟咯， 系啊， 所以其实真系要谂清楚， 同埋真系要好中意，好中意， 好喜欢， 尤其是电台呢一行，广播呢一行， 表演都系啦， 表演都系。 以前有个朋友就系做艺员训练班啦，咁啊，通常叫佢翻去拍咩咧，就系嗰啲路人啊，因为唔够 cafe 咧， 清兵啦， 即系路人啊，清兵啊，喺茶客可能影到你揸杯咖啡饮紧嗰啲咁，挨咗好多年之后，最后就转翻做幕后咯，因为始终觉得呢样嘢好搵唔到食啊，即系搵唔到食，即系实际上当你真系有家庭负担呢样嘢系真唔得嘅。 嗯， 同埋其实真系咯，尤其是系最近亦都有一套真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嗰个剧集啦。咁、我觉得佢里面讲嘅真系好好嘅，就系、是、当一个演员仲喺度挣扎紧嘅时候嘅话，记住一样嘢嘅就系女演员唔可以可以丑唔可以肥，唔可以喊，直至到嘅就系你成为卡嘅时候。 哦， 仲有嘅就系当你感到沮丧，哇！我而家讲都 系咪好有同感啊？ 好有同感，因为系嗰阵时候同你一齐挨嘅一个经理人同你讲嘅，就系话当你感到沮丧嘅时候嘅话，知唔知做乜嘢啊？对住块镜讲得奖感言。 哇！ 系咪 即 系 想 象 自己有一日 想有一日，我而家挨唔紧要，我总会有一日我会得奖嘅。我会企到上个台嗰度噶，几正我，好犀利啊！ 咁样讲完都有少少鸡皮起咗。 各位打工仔，继续努力。如果今日你仍然系觉得自己好似在职贫穷嘅话，相信有一日终于会冲天飞。 寻找爱的故事，沉默的爱，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恩。 Chloe 是来自一个中产的家庭的，由小到大她都受到家人的保护。 Chloe 上网认识了一个跟自己家庭环境相差很远的男仔，由他们一开始拍拖， Chloe 的家人已经很反对他们在一起了。Chloe 的爹地妈咪觉得被个女跟着这个男仔，个女只会一世挨穷。可能是因为屋企人的压力啦， Chloe 成日都同阿伟嗌交。虽然阿伟好爱 Chloe， 但是 Chloe 仲成日咁问佢：其实你有几爱我噶？由于阿伟自细就冇咗爸爸，妈妈又成日要开工搵食，根本冇人理佢。所以阿伟自细就成日宅喺屋企嗰度，唔系好识同人沟通噶。亦都可能因为咁啦，佢成日都激嬲 Chloe。而每次 Chloe 对住发啲小姐脾气嘅时候，佢都系默默咁承受噶。拍咗几年拖之后，阿伟有机会跟佢阿叔去缅甸嗰间厂度搵食。喺佢临走之前，佢同 Chloe 求婚。 你知我唔识讲嘢噶啦。不过我真系净系识得爱你噶咋，俾我照顾你一世啊！至于你嘅屋企人，我会尽力做好啲噶啦，等佢哋唔使咁担心我哋嘅将来。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啊 ？Chloe 应承咗啊！女大女世界 ，Chloe 嘅屋企人冇晒佢办法，唯有喺阿伟离开香港之前俾佢哋订婚。Chloe 一个人在香港，每日只可以视像和 send message 去维持这段感情。虽然两地情很难维系，不过双方都没有想过放弃。有一天香港黄雨，当 Chloe 上班的时候，她在回旋处那里被一架小巴撞到。当她醒来的时候，她见到她爹地妈咪在她病床旁边。她见到在床边的妈咪是不停在那里哭。他知道他自己受了重伤。当 Chloe 想安慰妈咪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完全开不到声讲嘢。原来他失了声。医生说 Chloe 因为脑部受到重击，负责语言的部分被一块淤血压住了，导致他失声。Chloe 一路听他爹地妈咪在安慰他，他都有很多嘢想讲，但完全讲不到。佢崩溃啦，想喊但喊唔出声，已令到 Chloe 好难受。而令到 Chloe 更加难受嘅系，每一次电话响嘅时候，每一次电话响，佢嘅心都似被针吉一样。Chloe 完全唔想俾阿伟知道，转眼间佢已经变成一个讲唔到嘢嘅人。佢唔想成为佢嘅负担。喺无可奈何之下。Chloe send 咗个短信俾阿伟，话想同佢分手，因为佢话佢唔想再等落去。佢仲将只订婚戒指寄翻俾佢。阿伟不停咁打电话同埋 send message 俾 Chloe。Chloe 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好狠心咁 block 咗佢。Chloe 嘅爹哋妈咪见到个女咁，唯有决定移民去澳洲。希望个女离开咗香港就可以唔使再谂翻以前嘅嘢，喺个新嘅地方一切都可以重新嚟过。喺新嘅环境里边 ，Chloe 开始学手语，过新嘅生活。佢不断咁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忘记阿伟啊！喊下喊下，一年就咁就过去啦。正当 Chloe 啱啱开始逐渐咁适应新嘅生活嘅时候，有一日。在社交媒体突然弹出来就是阿伟要结婚的消息。Chloe 的心沉一沉，她click入去看，她竟然见到电子喜帖上面新娘的名字写着 Chloe 的。正当她还在一团云的时候，她竟然见到阿伟拎着一大扎花和她寄回给她的戒指站在她的窗门前面。他用手语话俾 Chloe 听： 我其实一年前已经知道你发生乜嘢事噶啦。我花咗一年嘅时间去学识咗手语。你记唔记得我话过要照顾你一世啊？我爱你，俾我成为你嘅声音啊！再次嫁俾我啊 ！Chloe 跑出门口揽住阿伟。阿伟珍而重之咁再次帮 Chloe 戴上呢隻订婚戒指。 另外佢再拎咗隻结婚戒指出嚟，帮 Chloe 戴喺佢嘅第四隻手指上面。呢一年嚟以泪洗面嘅 Chloe 终于可以好甜咁笑翻啦。 好不出来，快到早上十一点，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会有我是 DJ on air。想知咧，晴晴咧宣布咗个十二位进入最后精英嘅同学仔，到底佢哋开始做节目会做啲乜嘢节目咧？咁啊，留意一阵间十一点后嘅我是 DJ on air 啦。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我是 DJ 的邦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阿维。 Hello， 你哋好，我系我是 DJ 嘅 Yannis。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是 DJ 的炮谷。 好啦，咁入到呢个最后十二强咧，咁梗有啲原因嘅啦。当你知道嘅时候，同埋而家坐咗呢个录音室咧，有啲咩嘅感想啊？不如由邦邦讲先啦。 系，大家好，我是邦邦啊。咁啊，呢几个月以嚟咧，其实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啦。咁同唔同嘅组员一齐去合作，去录节目啦，去到做培训啦。咁其实都觉得学到好多嘢。咁都冇谂过自己啊，终于行到嚟决赛嘅呢一步咁样。咁所以都好期待决赛嘅呢一日嘅嚟到啊。 好，阿维啊。 啊，我觉得呢段时间真係过得好快，但係呢我吸收嘅嘢亦都好多喎，所以我仍然用緊一啲时间要消化入面学到嘅嘢。 仲消化緊㗎嘛 ?ok。 消化緊㗎。 好。 好 ,hello, 你好，我係我是 DJ 嘅 Yannis。咁当时呢入围嘅时候其实係好紧张嘅，同埋都冇諗过，因为有好多好厉害嘅参赛选手啦。咁但係到而家我就係觉得继续学嘢，继续学习，然后行到几远就几远囉。 好，跑哥。 Hello， 我是炮谷啦。咁我好其实都系觉得好紧张嘅，因为实在对手都系好强啦，而且我哋十二强咧系都要接受嚟紧嘅决赛嘅。咁而决赛我哋有好多环节啦，亦都系一个好激烈嘅一个竞争，所以我就比较紧张。 好啦，咁啊冇咁紧张啦，因为落嚟呢个时间交俾你哋噶啦。嗱，咁啊同咧呢个第一个回合咧有啲唔同嘅，虽然你都要做节目，不过我希望你哋真系认真地要做啲准备功夫啦，有啲嘅思想要做啦，例如话有啲环节要框住。就唔可以咧开麦嘅时候咧就随意咁噏噶咯。咁啊，呢次我是 DJ 嘅精英版咧有唔同嘅环节，都系由佢哋自己去谂用啲咩去串联嘅吓。好啦，唔嘥大家嘅时间，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嘅。而家将个时间交俾今日第一集我是 DJ On Air 嘅精英版，马上开始。 好玩香港 龙虎榜。 好玩香港龙虎榜，每一日都会介绍一啲香港人衣食住行嘅龙虎榜啊。 咁今日系做啲咩主题呢？ 今日我哋会讲下头五位香港情侣鍾意做嘅拍拖活动。 这个 topic 应该好多人都想知喎。 係啊，咁教下大家拍拖应该去边度玩啦。咁第五位同埋第四位呢分别就系去 cafe 啦。咁第四位呢就系行博物馆同埋睇展览。 去 cafe。哇，我自己觉得去 cafe 系几有趣嘅。有得食啦，而且呢一个好安静嘅地方同伴侣一起去做下嘢啊，睇下剧啊都好嘅。所以我都明点解会上咗第五位嘅， 其实系因为香港太嘈啦，实在。 咦，咁第四同第五位其实都系一啲比较静态啲嘅活动，估唔到香港嘅情侣都系中意吓留翻喺室内叹下冷气咁样， 舒服啲啊嘛。 咁至于第四位行博物馆睇展览，咁我就觉得可能系想大家一起去睇一啲新嘅事物啦，发掘一下啲新嘅知识啦。例如展览咪有一啲画作，可能一啲装置艺术，大家都会觉得好新奇嘅，咁一起去经历一啲嘢。有多啲共同话题， 但其实系咪唔系个个都啱睇展览咧？ 但系我觉得应该系一个几好嘅活动去陶冶一下性情，即系一两次啊，几创新啦、啊。对于譬如话做开运动嘅人嚟讲，都唔系成日睇展览 都唔得噶。你同一个做运动嘅人去睇展览， 咁唔知啦。咁下一个活动嘅话，会唔会系一啲运动嘅嘢咧？咁适合有一啲中意做运动嘅伴侣啊？ 系啦，咁啊，头五位中意做嘅拍拖活动，第三位咧就系户外活动啊，咁例如行山啦、独木舟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海滨散步。 哇，呢个我比较有感兴趣啲啦，即系个人嚟讲，我觉得点解啲情侣会中意户外活动咧？譬如行山啊咁样，佢哋好似好有挑战性啊，好似两个人一起去克服面对一啲嘢咁样， 成功感啊。 系啦，而且咧香港比较地方细，人又多，咁去到行山嘅地方咧就少啲。咁少啲人，大家就可以多啲相处嘅时间。 但系同一时间，其实香港嘅山亦都几多嘅。 系啊，去又几方便啊， 都比较多。 每一区都有好多山啦。咁例如我自己住屯门啦，其实已经有菠萝山啦、青山啦去行啦。咁菠萝山系啲易啲嘅山嘅，咁啊青山系难啲嘅山。咁所以其实即系无论你做唔做开运动，都可以好。 即系情侣可以拖住手。 系啦，其实都好简单呢件事咯。 咁样系啊，好 sweet。 咁至于第二位系海滨散步 啊 ，Yannis 自己会唔会多数都会去下海滨散步咁样咧？ 我都几中意同另一半喺夜晚嘅时候或者日落嗰时咧，大家一起去散下步啦。咁咧就可以令到咧，就大家可以话咩 close 啲，大家。即係親近少少，或者我哋而家啲人好注重一啲心靈上嘅交流，可以喺當中可能大家傾下偈、聽下歌。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哇，啱啱 Gennis 咁樣講完，我直情成個畫面出曬。 係啊，好浪漫啊，成件事。 尤其是可能喺譬如我係港島嘅朋友，我就發現啊，可能周圍都其實有呢個海濱嘅，無論港九新界其實都有適合俾情侶海濱散步嘅地方，而且仲要唔使錢添。 啊，唔使錢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 中曬香港人嘅諗法啦， 的確嘅，中曬我哋大家拍拖都未必話每一次都想使咁攞錢啊。係。我自己覺得咧，啟德嗰邊嘅話最新一個海濱長廊、我覺得自己覺得幾好行嘅，而且咧臨近十二月啦。氣氛即刻嚟曬啊！少少涼涼地啦，但係一齊拖住手散步咧，就真係好舒服、好浪漫。坐低仲有公園， 公園係啦啊，公園 係咁，我哋可以譬如話行得攰嘅，咪坐低去公園啊，趴喺個草地度望下星又得啊，跟住睇下大家放 啊，當埋你係幾識，你係幾識得同你嘅另一半做啲 同埋有啲 浪漫嘅活動嘅話， 有啲情侶仲會有養寵物添噶嘛，可以帶埋寵物去海濱散步，又可以增加好温馨咯成個場面。咦，咁我哋數完頭四個啦，咁第一個係咩咧？ 喂，第一個係咩咧？真係， 不如你估下第一位係咩啊？ 我好似啱啱都講曬拍拖可以做嘢咁上下 啊，衣食住行啊。差啲咩咧？我哋都有 比較娛樂性少少啊！第一位係 娛樂性少少。 我估係嗱，會唔會係一齊去上一下啲興趣班？ 都係，而家 呢個都幾好玩， 中意增值自己噶嘛。 啊，好有趣！我自己幾中意話同我嘅伴侶一齊去上興趣班咁樣。 另類啲，另類， 另類 係啦。咁啊，我開股咯喎。咁啊，第一位嘅香港情侶中意做嘅拍拖活動咧，就係睇戲啊，入戲院睇戲啊。 哎呀！ 完全唔記得咗呢、這個 太平常啦，真係， 因為係簡直就係經典嘅拍拖三件，係 啊，行街 睇戲 食飯 嘅睇戲，點解我哋會諗唔起呢樣嘢？ 唔係真係太經常做啦，呢排咧就真係好多戲上，真係好點講咧？入戲院真係好日常嘅行為， 係啊，係啊，同埋都係潮流嘅熱話啦，我諗。 但我估唔到佢係第一位喎。 都幾常見，因為其實大家諗唔到做啲咩，就會去入戲院睇戲咁樣，同埋都幾多戲上， 係 啊 ，keep 住都幾多戲上， 又可以追上城中最新嘅熱話， 啊、 有啲討論。 但我覺得最主要嘅咧係唔會厭啊，我自己覺得未去到點講咧，每次都會有一套新戲上。 新戲啦，因為唔會睇死同一套戲。 但係最重要拍拖係睇咩戲先？ 愛情片。 仲有 恐怖片 ，OK， 相信好多人第一次拖手仔咧，可能都要需要喺戏院入面，跟住就哎呀， 系啦，黑蚊蚊嘅时候先够胆牵起 另一半嘅手仔啦。 睇到恐怖片嘅时候点啊？邦邦好惊啊！ 唔紧要，捉住你咁， 系啊，即刻捉住邦邦，冇事嘅咁 样。成件事即刻，哇！我感受到，我明白点解睇戏会系第一位啦。但系 同埋有话题。 的而且確嘅， 同埋香港咧，其實好多片種都有睇啦，無論歐洲啦、荷里活啦，或者係亞洲嘅戲，其實都有睇咁樣，所以都幾方便嘅。 咁呢度都係得五樣嘢啫。咁 中唔中你心水啊？ 有幾樣嘢中嘅，睇戲幾 中 嘅。 我就比較中意戶外活動咯， 係 因為始終 都睇得出嘅。炮哥你係啲比較 sporty 啲運動型嘅人， 因為我比較中意同伴侶去一起共同有啲特別啲嘅經歷，同埋好似成日匿喺屋企啊，或者啲室內嘅地方咧，做嚟做去都係嗰啲嘢咧。咁但係你去睇行山啊，去餐獨就好似每一次都有唔同嘅風景咯。但你身邊永遠都係同一個人， 但係希望每一次都係同一個人。 冇錯。 嗱，爆谷就比較 sporty 啲， 係 Yannis 咧就文質彬彬少少嘅。係你又點睇咧？我好好奇啊！ 而家讀緊書啊嘛，咁通常咧同另一半都係仲喺讀書階段， 係個大學生。 係啊，咁通常就會去圖書館咯。图书馆就 系 一个， 系咪真系？你去图书馆系咪真系睇书先？ 可以睇人噶， 睇人睇咩人啊？ 睇住你嘅伴侣， 你有另一半 咁样， 会分心啊？ 会有少少咯，所以通常读书都系可能自己一个会比较好。哦，咁阿维咧？ 我自己，我头先咪讲话，我自己中意报啲兴趣班。我哋两个共同嗜好都系跳舞嘅。 哦，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都系跳舞嘅。 但系最重要咧，我觉得两个伴侣一齐去报自己有兴趣嘅嘢咧，先系一个共同成长嘅感觉啊！ 系嘅， 拖住手一齐去成长， 系一齐进步嘅感觉几好嘅。咁我都系觉得睇戏都几好啊，其实，因为睇翻啲香港本土嘅电影，其实都系对翻香港行业嘅支持啦，咁样。咁啊，無論咧，其實你同你嘅情侶去邊度玩啦，去邊度做活動都好咧，其實只要係拖住身邊愛嘅人咧， 做咩活动咧，都系最美好嘅回忆嚟嘅。 知啲唔知啲，生活小百科。今集嘅主题系瞓觉。 唔知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呢？ 哎呀，我琴晚咧就瞓得几好嘅，我自己觉得 系。 你又好啦，喂，我呢排瞓得超差 ，Yannis 咧 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咯。 唔知你哋有冇谂过用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你瞓觉嘅质素咧？ 哇，呢个 我有研究。 有啲咩方法呢？嗱，我自己都会好奇嘅。虽然我今日系一觉瞓天光， 系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瞓觉嘅小知识啦。咁第一题咯，问一下你哋咯，你哋知唔知帮助到睡眠质量嘅床单颜色系啲乜嘢色咧？ 床单颜色 系啦， 颜色啊， 其实好少人谂过床单原来都关事。 我嗰个白色嘅，就好似酒店嗰种白色咁。 酒店嗰种白色 系，咁好多人都系用紧白色噶嘛，酒店嘅时候 系咪因为干净啊？白色会 可能有机会，其实关唔关睡眠质素事？ 哇，我自己就真系冇谂过，原来床单颜色会影响到，即系我自己觉得，哎，白色系几好瞓嘅，即系好脆， 几靓咁样， 啊，好高级啊，好，而且 好干净啊， 系， 好明亮干净嘅。 你咧，白菊， 我觉得蓝色， 蓝色， 好似好平静、好平和咁样样，会令到人好平静到你个心情。 哦，咁。咁我自己覺得嘅話，點解可唔可以紅色咧？即係咧， 紅結婚嘅時候 會瞓得好啲嘅， 定係第時埋啲蓮子喺個枕頭底？ 唔係咁，可能紅色都可以，嗯，即係暖色咧，感覺上冚住張被再暖啲啊嘛。 係咁，阿維你諗錯咗啦，因為其實咧。帮助到睡眠质量嘅床单颜色咧，其实系蓝色或者绿色啊，即系系啦，拍个啱咗啦， 青青草原。 因为佢哋系啦，啱啦，咁就系因为佢哋嘅颜色咧系会贴近多啲大自然色调啦，咁啊带俾人哋一种平静同放松嘅感觉。咁啊，反而一啲高亮度嘅颜色啊，例如红色啊、黄色咧，其实就会刺激到你嘅视网膜啦，咁啊，从而咧干扰到你褪黑色素嘅分泌，咁瞓得冇咁好。 今晚即刻翻去换床单， 真系红色。 我自己床褥唔同埋床单唔系红色嘅，你放心。 咁啊，除咗床单颜色之外咧，可能好多人咧瞓觉之前都会饮得啲嘢嘅。咁啊，知唔知瞓觉之前饮啲乜嘢咧会提升到你瞓觉嘅品质咧？咁有选项嘅， 有 系啦。咁啊 ，A 今次 A 系牛奶，咁啊 B 系热水。C 系红酒。 我平时每晚都饮热水嘅，但系我又唔觉得我即系 你每晚都饮，定系临瞓前饮先？ 临瞓前 饮热水， 但我又唔觉得我瞓得特别好，所以我估红酒。 我一定一定唔会系红酒，呢个我有经验。 点解啊？ 因为其实红酒你哋可能饮啲人个谬误就系以为饮咗红酒之后咧， 醉醉地 系有少少微醺嘅状态，咁跟住好似容易啲入睡啦。咁的确系嘅， 会放松好多， 会放松咗嘅。但系咧，通常唔系就系红酒，应该话 in general 系 酒呢样嘢咧，你饮完之后虽然会帮助到你入眠，但系你好易醒咯。 哇，唔知你啱唔啱啦？ 爆谷你 系啦， 好了解 喎。呢个我真系好了解。你 阵间再开股，你啱唔啱？系阵间再开股。阿维咧， 我自己就真系觉得牛奶嘅， 系 因为我自己咧，细个嘅时候咧就真系饮牛奶，饮完先瞓觉嘅。咁阿妈话帮助增高啊嘛，咁同埋饮杯热牛奶暖下肠胃啊，咁系更加好。 有冇真系高度 嗱？我帮唔帮到睡眠唔知啦，但系应该就帮唔到增高啦。 嗱，咁开个答案啦。咁啊，答案咧就系 B 热水嘅，系啦。咁但系 会唔会热水啊？ 咁但系牛奶同埋红酒其实都错唔晒嘅。咁只要咧系热嘅嘢饮咧，其实会帮咗瞓觉嘅。因为咧饮咗热嘢饮之后咧，会帮助到人嘅精神比较放松啲咁样啦。咁啊，点解牛奶即系普通可能冻牛奶唔得咧？咁样？因为其实一杯牛奶里面嘅色氨酸我哋讲紧助眠嘅元素啊，色氨酸其实好少嘅啫，一杯里面，咁所以其实帮助瞓觉咧就冇乜实质嘅影响嘅， 咁起码帮助增高嘅，我自己觉得 系啦， 即系暖嘅嘢， 系啦，暖嘅就会可以帮助。 红酒可能都得，咁之后试下先。 咁但系酒精咧饮得多都唔系好处嘅，因为可能同啱啱啊跑哥所讲啦，会令到你有啲短期嘅睡眠啦，咁同埋其实酒精咧利尿啊，惊你夜晚去得太多次厕所。 但系我觉得惊咧，如果你试下你另一半同你讲啊瞓唔着，跟住你叫佢饮热水咧，可能真系 会 闹交啦，跟住 会发脾气， 会发脾气闹交，瞓得仲差。 饮多啲热水。 咁啊，去到第三题啦，第三题咧就系有啲咩系瞓唔着嘅时候一啲紧急嘅措施咧，即系 方面嘅小方法咁样。咁啊 A 就系快速眨眼， 快速眨眼。 B 就系一个321嘅呼吸法，即系吸三秒气。闭两秒，呼一秒。 我试下先。 咁我而家已经试紧快速眨眼，我睇下而家瞓唔瞓得着。 咁啊 ，C 咧就系只脚咧就外露喺个被嘅出边啦。 哦，点解三个都咁怪噶？ 好奇怪。 就啲小方法嚟嘅。 快速眨眼。 你而家眨啊！你而家继续眨，睇我哋有冇睡。 阿维同阿 Yannis， 唔好瞓觉，唔好瞓着住。 阿维同 Yannis 拣边个？ 嗱，我自己咧系认同呼吸法嘅，眨眼呢样嘢，我觉得应该冇乜用。 系。 因为我啱啱都眨咗好多下都瞓唔着， 系咪太光啊呢度？ 系因为晕啊，眨眼会，所以我觉得眨眼可能有机会。 但系三二一真系唔得，三二一我就嚟断气咯。 嗱，包哥你觉得咩先？ 我觉得啊，我拣我赞成眨眼啦， 系 因为会眼皮好攰啊。 哦， 所以系咪啊？ 咁所以其实答案就系 A 同埋 C 都啱嘅，快速眨眼同埋呢个脚咧露喺个被嘅外面，其实系会帮助到你瞓觉。 我哋冇人拣 C 喎。 欸我以为呼吸法反而会帮助到入眠。 嗱，呼吸法是有真的，咁但系呼吸法咧就系四七八呼吸法，咁啊吸四秒啦，七秒闭气，咁同埋八秒呼咧就可以帮助到你睡眠嘅，重复三次系啦。咁啊眨眼系因为咧，只要你瞓觉嘅时候望住天花板，系咁眨，系咁眨，系咁眨，眨到眼皮攰咧就会瞓到觉噶啦。 咁脚露在外咧， 因为脚咧露在外咧就可以帮助你散热，咁就可以加快你瞓觉嘅速度啦。 原来咁，今晚翻去试下先， 瞓个好觉，大家 系啦，祝大家各位听众都系今晚瞓个好觉啦。今集嘅生活小百科告一段落啦，下星期嘅我是 DJ On Air 会有其他学员带嚟更加精彩嘅节目。呢个时候同大家讲声， 拜拜。 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爸爸，我今次默书啱啱好合格咋？ 傻妹，你错咗重点咋嘛？ 系啦，你系咪睇少咗啲嘢啊？ 咪六十分咯，冇睇少啊！ 傻妹啊，你由上次唔合格到今次合格，呢啲已经叫进步啦。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江大城市小故事， 多称赞少责骂，咁先系好家风嚟噶嘛。 好啦，晨啲们听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嘅早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1%嘅。先听晨啲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公布业绩，2023至2024财政年度总收入按年上升41%，达到118,000多万元，总入场人次增长33%，至到314万，两者都创5年新高。不过财务报表仍然录得7160万元亏损，不计算政府资助、折旧、减值拨回和投资收入在内，经营亏损净额为2亿9000多万元，连续第三个年度收窄。今次业绩是涵盖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6月30日。元方指出，期内非本地访客按年上升超过3倍。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庞建仪表示，将会继续争取多方面收入来源，期望中长远财政表现在外围经济不明朗之下仍然持续改善，而减少对公共财政的依赖。 香港郵政宣布以喜迎大熊貓為題的郵票小型章及相關郵品將會在12月12日發售，各郵政局將會在當日為所有正式首日封、紀念封、著名首日侍養和本地地址的自制封提供即時人手蓋印服務。香港郵政表示，中央政府再次贈港的一對大熊貓將會在12月8日正式與公眾見面，將會帶給廣大市民歡樂和喜悅，因此特別發行一張郵票小型章和相關集郵品，展現這對國寶新成員的可愛迷人風采，並且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關心和支持。全線郵政局和香港郵政網上購物方郵購網由今日起發售喜迎大熊貓正式首日封。日本據報最快在2026年下半年度實施外國遊客出境退稅的新安排，杜絕遊客在免稅購物之後轉售牟利。目前外國遊客在日本店鋪消費滿5000日元就可以免去 10% 的消費稅，但是部分遊客濫用安排，在離境之前轉售免稅商品賺取差價。共同社引述消息報導，日本政府去年已經決定將免稅制度改為旅客出境時確認所購商品並退還稅款的方式，這項新安排目前已經寫入下月匯總的2025年度稅制改革中。新安排落實之後，機場和港口會設置退稅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9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6点，系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23跌6.2，盈富基金19.46跌3毫。腾讯控股399元跌3.8，美团171.7跌4.5，阿里巴巴83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70.4跌1.22，小米集团28.1跌2毫，吉利汽车13.64升5毫，建设银行5.82系跌8仙，京东集团141.6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51.6，瑞士法郎0.884，加元1.402，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339點，係升208點。港金報24390元，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31.13美元，賣出263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峰同大家出面的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的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近果栏。咁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加士居道近女童军总会。新界区方面，现时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带系车多繁忙。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环保大道 道爆水管是处理当中，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启智中学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日出康城一带的驾驶人士，如果想前往将军澳中心或者将军澳隧道方向，请考虑绕路途经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车道饮嘢会被爸 B 闹噶， 爸 B 手车咁好，一定唔会饮到周围都系噶。 最知爸 B 手车有几好嘅，一定系晓婷。 爸 B 睇住啊，隔篱有架车想 cut 线啊！ 哇，系喎、 啊！哇！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唔知道爸 B 离机晓婷有冇事呢？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嘅爱好系列正式开始咗啦。今日嘅题目，小欣欣。 是本身呢讲下我哋。 是啦，一大你。 本身同阿Yui呢就倾下，因为呢、即係呢几日呢天气开始真係转凉，明显地转凉。 冇、错。 有 feel 啦。 係啦，有 feel 啦，真係开始有啲圣诞。 冬日嘅感觉。 冬日嘅感觉。因为圣诞我觉得係要冻先有 feel。咁呢亦都同时呢，你当你行去商场嘅时候，你开始会听到啲圣诞歌啦。 冇、错。 咁呢成日网上面就有人话呢，即係啊，即係一踏入十二月或者十一月尾嘅时候，你又会听到 Mariah Carey 嗰把声㗎啦。开始呢就会着就開始會聽到一些每年播好多次，因為你覺得啊好煩， 播到爛 嘅播到爛嘅聖誕歌。咁我哋開始咧同阿Yui討論啊，今日播咩歌嘅時候咧，開始我哋話不如講一啲即係播到爛嘅聖誕歌啦。但 係 好似，但其實因為咧，其實就算播到爛都好，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啦，聖誕歌其實都係好好聽，同埋都係好好聽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將個題目稍微轉一轉啦，就係、不如我哋就揾嚟一啲嗱，你雖然會聽過好多次，但每一次聽咧都仍然覺得好有感覺嘅聖誕歌。 系啦，咁啊会好似正面啲，系 正面啲， 系咯，都系成日听噶， 都系成日听，但系每次听都会仲有啊，仲觉得个感觉都好好啊，真系好有节日气氛咁。 好啦，其实圣诞节咧有好多嘅感觉嘅，有好多嘅 feel 咧，其实都可以因住不同嘅人咧系有少唔同嘅。咁、因为我事先讲咗，我以前就唔系好圣诞歌，不过里边都系形容圣诞节嘅。其实咧圣诞节咧系一个宗教嘅节日啦，理论上，咁大家可能会谂起圣诞树，谂起去。去教堂，即系好宗教嘅，去报佳音咁样。但系咧喺某一年开始咧，圣诞节对于我嚟讲有一种另外嘅 feel， 就系 romantic 啦。我唔知而家对于一般 年青男女咧，聖誕節係咪都有一種愛情嘅 touch 咧？ 會噶，我覺得，尤其是要凍咯， 因為愛嘛， 係啦，愛同埋凍咧，你會即係係啦，攬啊，即 係接吻， 接吻就小心電親啊！好似 因為你個 mistletoe 其實係咁嘅意思噶嘛，我唔知嗰個點讀啊，就係 mistletoe 係 嗰嚿嘢， 但係中文我唔識讀啊，嗰個字係木字邊一個解咁，跟住又係嗰個草啦。你知唔知道？若果你咁啱兩個人咧，係企喺嗰個 mistletoe 下邊咧，你係要接吻嘅。 係啊，成日都有佢歌詞 underneath the mistletoe 咁。係 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 好有係，我覺得比情人節更加有愛情嘅氣氛嘅。 嚇係啊！你覺得比情人節更情人？ 因為聖誕實本上凍啲嘛，即係情人節就好商業。我唔知啊，即係好聖誕節就係你除咗有家庭嘅温暖之外，你嗰個戀愛嘅 即 係 廣闊啲啊。係 啦，同埋你後生嘅時候談戀愛，喂，梗係聖誕節約佢出嚟㗎啦。 係啦。 即系圣诞节，你约边个出嚟都好紧要。 咪就系咯，分手都要喺圣诞节之前咯。 咁惨，咁惨啊！过 Lonely Christmas 咁样 都要噶。 咁对于我嚟讲咧，圣诞节几时开始浪漫呢？就系由某一年某一年啦。个圣诞节就一个女同学，大学嘅女同学，即系师妹嚟嘅。咁就我之前揾过去拍啲实验电影嘅 model 咁样。咁突然间佢有嚟打俾我，就话圣诞节有咩做啊？冇啊，咁样一齐去做 Midnight Mass 啦，咁样。咁嗰年都我第一次咧，即系同一位异性一齐去 Midnight Mass。即係一個好莊重嘅，即係好嚴肅嘅一個場合。咁但係就唔知點解由嗰年開始咧，即係呢個聖誕節咧就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啦。咁因為嗰次開始咧就拍拖啦，咁樣短短地我諗又唔係好耐。不過即係嗰年聖誕節係即係將我扭轉咗，即係對聖誕節嘅。有時候我都會諗啊，即係已經冇見好多年咧，亦都。结咗婚啦，移咗民啦，咁样。 哎呀，你唔好再谂嗰啲嘢啦。 我要听只歌 啦。 呢只歌就系叫做《Same Old Lancer》，好有圣诞嘅气氛。讲一个人遇翻情人嘅时候，讲翻以前好多往事啊。Dan Fogelberg 嘅呢首好好听嘅歌曲，希望今年大家圣诞节都系同自己最爱嘅人喺一齐，开开心心。 Yeah.Snow was darling Christmas Eve. I stole behind her in the frozen foods, and I touched her on the sleeve. She didn't recognize the face at first, but then her eyes f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 her purse, and we laughed until we cried. We'll be right back. Just for a moment I was back at school and felt that old familiar pain. And as I turned to make my way back home, the snow Same old lang syne， 希望各位都可以过一个浪漫、温暖、开心嘅圣诞节。 离题，我靓仔系31号先至唱噶， 都系佢啲时间啦、啊。 佢系 Christmas 几日啊嘛， 佢话圣诞前夕遇到旧情人啊。 系， 好多你多你多你多 timeline 喺度嘅。 系嘅，所以我觉得圣诞节系特别好噶吓，因为佢又接近嘅就系你一年嘅最后尾嗰几日，咁咪好快你又再有另外一啲 countdown 嗰啲咁嘅时间啦。 圣诞新年系一抽噶，你冇得分 错， 冇 错，气氛都开 心。我哋仲好添，如果你有时你系农历新年，哇，你好近咧，你做到 继续， 好忙。好啦，咁我今日要分享嘅就系、是、本来想分享嘅就系一啲比较系宗教式啲嘅一啲感觉啦。因为其实我试过有一年嘅就去咗印度、 哦， 原来印度嘅呢个十二月嘅真系好冻噶。咁、 哦、 我就会去呢一个嘅就系德兰修女嘅嗰、那个佢个 mother house 嗰度咧，就系做咗一个嘅就子夜弥撒。不过嗰次我记得我已经讲过噶啦。今日咧，所以同大家要分享嘅咧呢一件事嘅话咧，系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系念念不忘嘅。咁咧就系话说咧，嗰阵时候其实好开心，因为咧就系、是、如果你话要主持一啲嘅就系 Christmas ball 或者系啲大公司嘅佢哋嗰啲嘅 party 嘅话咧，系可以嘅就系旺场去到咧晏昼都有噶，系、 嗯、 啦，我试过有一年嘅就系喂好夸张，晏昼又有啦，夜晚黑又有啦，咁而晏昼嗰个话咧更加目不暇及，因为咧佢由晏昼嗰个咧带到去夜晚黑，咁啊就因为点解啊？公司太大啦，唔可以嘅就同一时间嘅话咧， 要分几场， 要分几场系啦，咁啊就好可能你出席咗晏昼嘅话咧，咁你可以走啦，咁你夜晚黑嗰啲咧又系另外嘅一啲人嚟出嚟玩啊咁样，好啦，咁点不知咧就系我嗰日做 MC 啦，好开心啦。嗰间系咩公司呢？嗰间公司嘅就系卖内衣嘅、 嗯、 ，V 字头嘅， 哦， 好开心。最开心嘅系乜嘢呢？佢提供埋衫俾你。唔係內衣啊，係啦，因為其實佢除咗嘅就係佢嗰次要 launch 嘅話，就係除咗話內衣之外嘅話咧，佢係有一啲嘅就係 ready to wear 嘅衫，咁啲 bling bling 嗰啲即係嗰啲 cocktail dress 啊咁嗰啲，哇！佢俾咗一條嗰條裙俾我嘅話咧，就你唔使諗啦。咁總之咧就唔該你著我哋嘅 brand 嘅衫，咁跟住咧就著咗之後嘅話咧，就去參加佢哋晏晝嘅嗰個 Christmas 嗰個 lunch 啦。咁我去嘅時候，我覺得最開心係乜嘢咧？就係嗰一日我記得嘅就係有一個遊戲，那個遊戲嘅咧就係咧要揾啲人上嚟跳舞。咁啊，但係當然啦，下面啲人嘅話一個。个仔，唉，冇啦，你去啦，我去啦，咁样又推嚟推去，咁我就嗰次咧就要揾五个男仔，跟住有五个男仔，四个女仔，点解咧？因为我都有份玩，系、 哦、 啦，咁啊就上到嚟嘅时候，大家要抽啦，咁啊究竟都系配对啦，系咪？边个嘅话就 A 嘅女仔嘅话就同 A 嘅男仔一 pair， 点不知咧？哇！我真系嗰日咧，我都唔知点解自己系有几咁幸运啊！上嚟抽上嚟玩嘅嗰五个男仔当中，有一个系靓仔到咧、 哦， 流晒口水。即系佢一上嚟嘅时候，啲人已经拍晒手掌，因为其实系唔知噶，唔系内定噶，就系咁抽，成个 model 咁样。系唔知做边个 department， 我已经唔记得，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咁样上到嘅时候，啲人已经拍烂手掌，以为系内定嘅，其实唔系，就抽佢上嚟。点不知嘅，大家就喺度谂嘅就系佢会衬边个女同事咧？到最后咩事？佢衬我， 发达啦！ 好啦，个游戏点玩呢？上到嚟嘅时候嘅话，咁当然啦，咁五 pair 人就企晒喺度啦。咁跟住咧就要喺嗰、那个box 嗰度咧就要抽，究竟一阵间你哋要跳咩舞？ 系 啦，嗰、那个舞里面嘅话，亦都需要有啲咩嘅动作？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有啲嘅就慢舞，咁你要揽下嚿啦 ，disco 咁你两个就要 disco 啦。咁跟住咧下边嗰啲 CEO 嘅话就要俾分啦。到最后咧就赢咗，咁梗系有礼物啦。系啦，咁点不知嘅就系、是、哇，又系真系我唔知嗰年发生咩事。到最后尾嘅时候，啲人抽晒其他嗰啲都系冇乜嘢啦，系咪啊？咁跟住咧到 我哋嘅时候，嗰啲系跳慢舞，仲要系嗰个动作嘅，就系佢要喺后边嗰度咧揽住我。 你真系名副其实，慢慢弹， 慢慢弹， 真系啊，真系慢慢弹。跟住当然系哇，简直系高潮迭起啊！大家就尖叫啦，系咪？有咁靓仔， 播啲好romantic 嘅音乐， 冇又播啲好 romantic 嘅音乐。咁佢又好，佢又好好怕丑，你明唔明啊？ 有啲面 面咁样，你越怕丑，下边啲人就谂哇，嘴佢啦。我揽实佢啦，咁样，仲要同个 MC， 咁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哇，成件事真系好似做马嘅一样，咁但系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咁啊好啦，玩完之后，咁当然系我哋赢啦，咁样，咁啊完晒之后嘅话，咁跟住咧就最开心嘅系乜嘢咧？到第二年佢哋又揾我，咁啊心谂 又抽翻佢啦， 再嚟一次， 今年都应该都会再见到佢啦嘛，系咪？果然俾我真系撞翻佢，系啊！撞翻佢嘅时候，我问佢就：你记唔记得旧年我哋做过啲乜嘢？佢个答案系唔记得。 唔系，佢系好想唔记得。 十二点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咪到 Autumn 啊，欣欣 啦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提早 Merry Christmas 啦，系啊，因为咧，我自己搬出嚟，即系结咗婚搬出嚟之后咧，第一年咧，好，我老婆咧，好。即係好早已經要提我咧，要做一樣嘢嘅，就係、是、話、欸、我要買聖誕樹，因為原來咧佢屋企就冇呢個習慣啦，咁佢就成日幻想自己，我出咗嚟住之後咧，我一定要買一棵聖誕樹擺喺屋企，即係好早就開始佈置，等成個月咧我都要好有聖誕，係啊，好有聖誕氣氛嘅。咁跟住我哋就真係去即係嗰啲家私鋪去睇下有啲咩聖誕樹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因為 家私鋪即係買膠嗰啲， 假嘅聖誕樹， 因為我哋都即係費事嗰啲葉啊會甩啊剩啊， 係噶係噶， 係啊。咁跟住咧去到啦。咁因為阿黃太咧都係一啲比較即係貪小便宜嘅人，咁咧佢就見到，咁咧佢就即係見到林林即係種種好多聖誕樹嘅，有啲哇好貴，即係幾千蚊又有，即係好大棵， 有啲 個樣唔同嘅，個樣好唔同嘅。咁咧最尾咧佢揀咗棵咧，我記得係做緊特價嘅，70几蚊， 大件事。 係咧就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啦咁樣。咁因為咧佢嗰啲通常都是一條膠柱，跟住你翻到去咧，你先掹翻開啦，掹翻開咁樣啦。我哋掹翻開嘅時候咧，就覺得唔係喎，咦，開曬㗎啦咁樣。 就咁样。 我好常。 嗱，我俾张图我哋现场两位睇下，就诶，点解咁稀疏嘅咁样？系啦，咁即系好似系甩咗一半嘅树枝嘅一棵圣诞树，咁我所以七十几蚊咯，即系佢平系有原因嘅咁样。咁于是咧，第二年咧。因為已經我哋過咗今年係迎嚟第三年嘅聖誕啦嚇，咁第二年咧，我哋舊年咧就話：喂舊年嗰棵太削啦，真係咁太稀疏啦，我哋不如買個另外一棵啦嚇。 你可唔可以掛多少少嘢落去啊？ 我哋已經掛曬所有可以掛嘅嘢上去 啦，都掛唔 到，都唔得，因為佢就係得嗰幾枝咁樣。咁咧第二年我哋又去買啦，咁因為即係佢嗰個習性係唔會改噶嘛。啊好啦，我哋今年買貴啲啲啦，百幾蚊啦。 唔該曬， 好啦，跟住咧，嗱，我又俾張圖你睇啦， 好啲啲， 好啲啲，係多兩支咁樣， 好啲， 咁但係都係非常之稀疏，咁所以咧，我今年咧，我已經即係呢個時候，我已經提前問佢點啊？你使唔使買第三棵啊？即係使唔使去？ 你好快啲去買 啦，要好快啲買，因為可能好快賣曬啦咁樣。咁亦都咧送呢隻歌俾大家，即係Michael Bublé 嘅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開始越嚟越節日啦。 我就係聽住呢隻歌，一路聽住呢隻歌，一路咧開始佈置棵聖誕樹。非常之有 feel 啊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啊！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Everywhere you go, take a look at the 5 and 10. It's glistening once again with candy canes and silver lanes that gl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Toys in every store, but the prettiest sight to see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door. A pair of hop-along boots and a pistol that shoots is the wish of Barney and Ben. Dolls that'll talk and we'll go for a walk is the hope of Janice and Jen. And Mom and Dad can hardly wait for school to start again.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tree in the Grand Hotel, one in the park as well. It's the sturdy kind that doesn't mind the snow.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Soon the bells will start, and the thing that'll make them ringIs the carol that you sing right within your heart. 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翻嚟咧，我就有全城好家风娱乐圈嘅靓女潮妈陈海琳稍后出现嘅。而家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系节目。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院中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好啦，今日咧，我哋咧传承好家风咧，就是一位非常靓女嘅港姐靓妈妈陈海琳小姐。整个直播室光晒，嗰啲美丽嗰啲指数升晒。 啱啱呜，嗰个唔系我嚟噶， 系嗰个系我嚟噶，系啊，因为我真系好少见到你系超级超级靓女咯。 系啊，喂，好有压力嘅，即系你有冇压力啊？坐喺啲咁 slim 嘅人嘅隔篱身边咧。 因为我爹哋问我，点解你做电台访问都要化妆？我话 you never know。 喂，你真系你 slim 到咧，即系嗰种 fit 嘅状态咧，系少少嘅。 即係嘅脂肪都冇啊！ 你一啲都唔似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 真係完全唔似。你係咪對自己好殘忍㗎？即係你係完全咩都唔食啊，又唔知即係嗰啲咩168啊，即係 你點解開我個袋？我個袋啱啱有半塊 cookie， 頭先。race 緊趕緊過嚟嘅時候食咗半塊，我覺得我個心態同個狀態都係保持係一個要好年輕嘅心態，因為有時就係要追住三個仔啦，所以自己其實係好衝忙，咁所以呢個係我嘅運動嘅其中一樣嘢啦。 OK， 咁啊 Grace 咧就係一個三個男仔啦，即係三個仔嘅媽媽啦。其實我有一樣嘢咧，我以前我哋都有喺呢個節目裏面討論過嘅，就係、是、到底生小朋友好啊，定係做一個叫做冇小朋友嘅自由一族好？好啲咧咁样，咁啊 Grace 咧，你结咗婚之后咧吓，同阿嘉荣哥哥咧就嘘声四年抱三， 系 咁点解咧？嗱，因为有啲嗱唔系话唔生或者未生住，有啲太太咧就会想我要玩几年先，我享受二人世界。点解你唔系咁谂嘅？ 其实我同嘉荣咧都好中意小朋友嘅，咁、由我哋拍拖嘅时候，我哋已经睇到呢样嘢啦。有一次我哋拍拖，跟住我见到佢嗰种目光望住啲小朋友啦，我已经知道哇 ，Yeah，he's gonna be a good dad 咁样，系啊系啊。咁、而且我都系嘅，咁我自己因为又系三兄弟姐妹啦，咁所以我自己喺屋企其实成长嘅环境都觉得一个屋企好热闹，好多人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咯。咁、所以系好 smooth 咁样去咗结婚，跟住有呢个 transition 就有小朋友啦。 嗯，系啦，嗱，讲翻譬如可能你未有自己嘅家庭之前嘅话咧，由细细个嘅时候，因为其实头先我真系好羡慕，因为我见到就哇，有个咁风度翩翩嘅男士车你嚟嘅时候，见到啊 uncle 啊，就系你嘅 daddy 车你过嚟接受访问嘅， 系冇错。 见到嘅就系话咧，就系妈咪同你嘅相嘅话，我哋喺 IG 度见唔少噶啦。咁同埋就系 daddy， 哇，真人都好靓仔啊吓。好啦，再加埋嘅就系其实细佬咧同埋家姐啦，全家人你哋好似一个童话咁嘅，我真系会觉得。其实细个嘅时候嘅话咧，爹哋妈咪系会点样去教育你哋啦，甚至乎嘅就喺你眼中嘅话，爹哋妈咪系点？细个嘅时候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系好 blessed 啦，因为我爹哋妈咪从细嘅时候咧，佢哋都俾好多自由我哋嘅。咁、可能亦都系因为我哋喺外国嗰边长大啦，就冇咁多呢一个嘅返学嘅压力嗰方面。咁所以系 basically 就是、你住边区，你隔篱有间学校就抌你入去噶啦。咁就跟住就睇下你点样去成长。咁但系咧又好得意嘅，我家 姐我同我细佬咧，我哋三个都好自律噶。即系我细个我真系可以同你讲，我系一个 nerd。 吓！ 我係唔拍拖、唔出街、唔玩，一個 party 冇去過。所以如果你選港姐嘅時候咧，啲人咪成日都哎呀，快啲 delete 曬啲黑材料先。我冇噶，我真係冇嘅，我可以話。 我聽聞係咪嘉榮哥係你嘅初戀嚟噶？ 你當然咁到我讀完大學之後，我都有 少少啲黑邊粒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可能就係有時我覺得可能父母咧越放手俾我哋自己去， 俾嗰種信任佢嗬。 可能你自己仲會有一種啊，我要有啲責任心喎。反而有時掹得太緊咧，你想去反抗、我自己都會咁樣諗，所以對自己嘅小朋友，我都會有咁嘅一啲睇法咯。 或者你而家都會諗翻用翻以前爹哋媽咪嗰種方法，去交翻俾佢哋去負責翻自己嘅所有嘅行為啊，要做啲咩，爭取啲咩俾佢自己諗。 但當然，因為小朋友好細嘅時候咧，佢冇乜方向感嘅，亦都唔可以話完全 let go 曬。 明白。 我老公就好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咧，我哋要軟硬兼施啊，即係有啲嘢你一定要揸緊啲。好似如果我哋喺停車場度真係唔可以玩就唔可以玩，冇得話哎呀唔緊要啦玩下，即係停車場一個好危險嘅地方，有車會嚟。 佢未必知道嗰個危險，你哋話俾佢。 冇錯啦，過馬路一定要拖住隻手，即係呢啲就要好 firm 咁樣講。但係喺一啲可能唔知啊，有時去公園啊，即係佢哋想玩一陣，可能即係離開咗你試試，係啦，咁都有時 OK 啦，俾佢去啦咁樣。 邊個係惡人？邊個係好人啊？即係有冇呢個？我估你應該係好人嗰、那個。 系，我绝对系。 你边度似恶人啊？如果你扮恶人咁，我都唔信啦、 都唔惊啦，好 啊，咁靓，我唔系话嘉荣唔靓啊。 系， 我嘅意思系，如果一定系一个系一个恶人，一个 喂，好人， 一定系啦。我会觉得嘅就系应该系你 系 似好人 嘅，但系佢系好 firm 嘅， 系啦。 同埋因为点讲咧？我谂做妈妈嘅，你对住啲仔，嗱，可能爸爸对个女又唔同嘅，但我成日觉得妈妈对仔咧，你又好似觉得有少少好似你嘅 lover 咁样，你好锡佢，好似男朋友仔，咁所以我系比较系心软嘅对住啲仔，呢、个唔好嘅吓、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系要稍微对佢哋 firm 少少，所以我一恶嘅时候咧，佢哋好惊噶，因为妈妈少恶啊嘛，妈妈一恶嘅时候就哇。认真你啦咁样 啊吓！对上一次你恶嘅时候系几时啊？ 系都 记唔记得？ 都唔记得啦，可能 长噶啦。有时系， 我觉得你唔会咯。 小朋友会试你底线噶嘛？其实你第一下同佢讲啊，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到第三下嘅时候，你自己个火都嚟埋。 跟住你有一下覺得、哦、我自己都未見過自己呢一面，冷靜下先咁樣。 其實我覺得你好叻噶，因為咧，如果我有睇係爸爸啦咁樣，其實咧照顧小朋友咧係要心力。努力脑即系脑袋个脑，因为你要谂，你要处理问题，你每日好似做，尤其是你多过一个咧，就会经常咧有啲人比喻为乜嘢，就系嗰啲叫评判、哦、你唔啱，你啱，你明唔明啊？就好似 referee 嗰啲球场嗰啲 B， 你停，你即系咁样，即系我觉得你三个，即系我每日咧好似斗兽场咁样， 好嘈噶。其实我嘅耳仔长排嗡住嘅，但我觉得你头先讲嗰样嘢好啱咧，就系、是、我而家大嗰两个就四五岁啦，咁、我就觉得其实佢哋而家去解决问题同埋个分析能力已经高了很多，强了很多、我就不会下下他们打架，我就会即时去插手说、啊、你养个细啊，或者哪个攞声，我会由他们去解决、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懂得做这件事。 有他怎会怎样解决，小孩会怎样 解决到的，是吗？可能他会觉得他望一望你看到咦妈咪不会插手走过来，他就说、当哥先啦，就说剛才這個玩具真的我先玩，可不可以讓我玩多兩分鐘我再給你、你不要跟我爭論，你不要跟我鬥，你也不要搶我的東西、那小孩會想一想、哎、算了，至少我兩分鐘後都有機會玩到呢個玩具，咁、我就 take it 啦，咁樣、 就俾佢自己尋求和解方法。 係啊，因為如果我一嚟就話，哎呀，嗱，我哋陣間就咁，可能其實小朋友有時佢有自己嘅 decision making， 佢唔想你所有嘢都幫佢決定咗，佢、就覺得我冇咗個自由去做自己嘅一個分析咯。 嗯，係 啊， 係啊。呢樣嘢會唔會係由細到大嘅時候由爹哋媽咪嗰度教落嚟，可以成全到嘅啫？你而家你都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你屋企嘅話有啲嘅 value 或者係有啲價值，譬如可能我就係做人一定要或者 honest。又或者就系、是，譬如可能做人就一定要有礼貌咁、有冇噶？由细到大到你而家、 哦，绝对有嘅，绝对有。但我觉得反而我而家做咗妈妈咧，我会 actually 睇下我身边嘅妈妈朋友，佢哋做妈妈嘅一啲嘅 example， 我都会去吸收一下。因为始终以前嘅年代可能同我哋而家唔同、其实而家嘅小朋友好幸福、因为我睇到所有嘅爹哋妈咪都系好用心咁样去栽培小朋友，由学校开始啦，学啲咩课堂啦，识啲咩朋友啦，圈子系点啦。其实而家嘅妈咪爹哋系更加紧张。以前我哋嗰啲，唉唔紧要啦，放出去就会养大噶啦， 冇错，系咪？天生 粗生粗养，天生天养， 系啦，即系两样系好唔同，所以我都唔可以完全系吸翻我以前爹哋妈咪个方式去我而家度咯。我好欣赏我而家身边啲妈咪啊，其实全职妈妈咧，哇！我覺得要為佢哋鼓掌， 因為佢真係好辛苦啊，奉獻曬全部嘅時間， 真係真係。 嗱 ，Grace， 你講到以前同而家啦，有一樣以前嘅爸爸媽媽同而家好唔同嘅係咩咧？ 打 以前爸爸 啊 ，Sarah 完全邊度啊？ 一定係以前係 以前嘅爸爸媽媽。 罚你 屋企一定有藤条啊、间尺啊、诸如此类啦，即系呢啲咁样啦。但系咧，而家第一般爸爸妈妈都唔会睇罚，就算搵手掌 pat 都唔会嘅，我估有 都唔敢系嘛？ 都唔系唔敢啊，真唔会啊，好似又真系唔舍得啊，可能咁。但系总要有方法去话俾佢听，呢个系唔啱嘅。你会唔会都从爸爸身上或妈妈身上传承咗一啲嘅，即系叫做教翻好小朋友？ 你点教佢 ？Punishment 呢一样嘢其实好难喎，你奖励咧就好容易系咪？你俾样嘢佢就容易，但系你要 punish 佢咧，就你要谂个方法，又唔好 hurt 到佢，但系又有用嘅。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咧，有时你净系用言语去讲咧，其实佢哋未必真系去吸收到嗰样嘢，或者 入脑咯，入脑咯， 系啦。有时系真系要喺行动上啦。当然头先你讲打嗰啲，我哋完全唔会嘅，我哋都系好非常之抗拒，因为你呢个榜样就系令到佢哋出街，可能佢哋都会同小朋友即系咬叫 嘅 时候咪打咯，咁就唔 OK。但系我哋会捉住佢同佢讲，好啦，你而家因为你个行为唔 OK， 我哋要你去个 corner 嗰度唞一唞先。同埋個 corner 唔係就話啊，我哋數十秒你翻翻嚟，係我要令你覺得呢件事你知道係有錯，而我再行翻去嗰度問翻你，你頭先做咗啲咩嘅時候，你可以講翻出嚟。咁你自己講咗出嚟嘅時候，你自己先會聽到就話啊，係原來呢件事係唔啱嘅。咁樣咯，係 喺邊度學翻嚟嘅？係咪 Super Nanny 嗰度學翻嚟啊？個 Naughty Corner 係咪？好似係個 Naughty Corner 係咪？就坐喺度你自己諗下頭先你 係啦。我哋就冇定為咩 Naughty Corner， 我哋就話你行埋一邊去冷靜下，喺間房又好，如果喺公眾嘅場合我哋去一个冷静啲嘅地方，因为我又唔想好似框住呢个地方系一个 bad place。 啊， 系噶系噶，佢就争咗个地方噶啦。 小朋友佢哋唔系曳啊，佢哋唔系 naughty， 佢哋只不过唔识同埋佢哋嘅冲动。咁所以我唔想成日定为嗰件事系 good or bad， 只不过系喺嗰个 moment 系 not right to do that 咁 样。好好啊，我觉得系啊，好啦嗱，我当然啦就系同你教小朋友嘅话，大家都喺身上度学咗好多嘢啦。我想问一下啦，就系、是、同嘉荣两。个相处之道啦，永远见到你就系你哋两个嘅新闻嘅话，都好 sweet 嘅。 咁你哋兩個嘅係點樣相處嘅咧？感覺上我真係覺得嘅就係你哋好似一個童話世界裏面走出嚟嘅人咁樣啦。其實你哋有冇唔開心㗎？我想問。 會嘅，會嘅，會嘅。因為首先啦，咁嘉榮即係佢會比我大啦，咁所以佢好識照顧人同埋好錫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可能點解我哋兩個嘅相處都會有種係關懷嘅。 好幸福啊！嗬，咁樣。 咁但係反而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有時都會係因為喺小朋友呢一個 aspect 方面咧，有時我哋喺我哋嘅 communication 都會再去溝通下，想點樣去照顧或者點樣 去湊大呢啲小朋友。始終佢就係一個比較傳統嘅環境去長大啦，我就係一個好放養式嘅環境， 自由啊嘛你。 即係嗱，假設啦，我就係嗰啲啊，有個朋友同我講，哇，原來最近有個地方喺廣州可以滑雪嘅喎，哎，聽日就帶啲小朋友去啦。我是一个极度即兴的人，我是真的随时就可以打给你。 阿爸就可能会，阿嘉明就可能话咁搞错啊。 跟住我老公就话：，咁首先你是不是要睇下嗰啲回乡证是不是齐晒到？咁你过去你有冇 book 车？咁同埋系咪即要听日去？是不是不可以下个星期去呢？咁而家我唔识话说，你一个人带唔带到咁多个呢？即系佢要学得呢啲，跟住 佢啱嘅。 我知道啊，我知佢啱嘅。 你系冲动一派，佢系好稳阵一派。但你咧，我觉得咁 稳阵， 即系两样嘢 merge 埋系最好嘅，有冲动但系有稳阵，即系互相保大家嘅。 佢会拉翻你翻嚟，有事系嘛？即系你冲得太前嘅时候，佢就会拉翻你，你叫你冷静啲。 同我讲话，所有嘢其实可以做得到，但系唔需要即时去做嗰件事嘅。但系我系一个。好活在當下嗰種心態嚟嘅，即係如果今日唔做，下個星期做唔到，或者啱啱病咗去唔到，咪冇咯咁樣咯。 即係或者而家要做，即刻做，係咪好衝動嗰啲？嗱，其實咧，就算乜嘢，譬如你話啊，嘉榮來自一個比較傳統啲嘅啦，你又比較好 free flow 嘅，就算唔係。兩公婆好多時任何嘅背景咧，都可能會因為教仔女嘅方法唔同咧，而有一啲叫爭論嘅。我話要而家九點鐘要即刻瞓，可能另外話由佢啦。咁總之有個心願啲，有個夜啲瞓。 你昨晚喺我屋企度出現咧，點解你會知呢件事發生？ 夜啲瞓得 講啊嘛，頭先佢諗都諗到啦，應該 係因為好多呢啲嘅，或者咧阿仔咧要食樹菊唔好。你咳啊，唔好食，唔紧要，由佢啦，食埋一杯，总有呢啲嘢喎，系嘛？咁你哋会点噶呢啲？ 其实寻日就真系发生咗呢件事。 系啊， 咁我哋真系九点钟瞓觉噶，你连啲时间你都会知嘅，点解？好啦，咁寻日就九点钟。 你咁早瞓噶？ 啲小朋友 要啊， 小朋友九点钟。咁 总有个心意话，算啦，俾佢睇埋套卡通片先啦。 系个问题系，因为我寻日我做嘢做到好晏，咁啊，再讲做咗咩啦？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就啱啱第一下就见到小朋友就好开心， 就玩一阵先。 系啦，咁我就玩一阵先。咁我老公其实望住我就话：，好咯，不如即系俾佢哋玩一阵先啦。玩一下咧就差唔多十点啦。咁佢十点嗰下佢行出嚟见到我哋仲玩嘅时候，佢就老婆 ，hello， 头先讲咗系玩一阵嘅啫，唔系 一阵 mean five minutes， 系啦 ，ten minutes， 系，跟住佢。咁而家點啊？跟 OK， 大家快啲上！即係佢嗰下會覺得你做人媽咪你就唔好咁啦，即係你要有啲 榜樣。 Bad example。 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就永遠都覺得啊，原來呢個好隨意嘅啫，九點又得，十點又得，十二點又得，即係唔可以咁樣。 因為咧嗱，好多教細路仔都講咗嘅，就係一定要你哋兩個咧同一口徑，就唔好阿爸話食得，阿媽話唔準食，或者阿爸話可以玩，阿媽話唔得要瞓。咁咧，你唔同一口徑咧，嗰啲仔就唔知跟邊個。咁佢哋通常會點咧？就去靠嗰、那個。心远啲嗰个，阿妈阿爸话唔得咁样， 我都会俾我啲仔恰嘅，我真系自问我都会嘅，我都觉得呢样嘢我要检讨。 其实我觉得呢个唔系恰咯，系你难玩。其实最难玩个系你，系咪？ 系 啊，系真系。 好啦，另外我都想即系代女孩子问吓，你点样可以拣到个咁好嘅老公嘅？系啊，我好少可以问到啲嘉宾呢个问题嘅，就系你真系拣到个咁好嘅老公，你哋两个又咁即系组织一个咁美满嘅家庭，系啦。 我觉得点拣？每一个人拣佢另一半咧，都系要睇你哋嘅core values 入边。即系我觉得撇除系咪外表啊，系咪你哋平日嘅圈子啊，系点样咧？你嘅 core values 好重要咯。咁所以我头先讲话，即系认识佢嘅时候，我就发现佢同我个睇家庭呢个观念咧系好相似嘅，亦都系好想组织家庭。其实。我想话咧，我有咗小朋友之后咧，我发现我身边冇小朋友嘅人咧，佢哋 make 呢个 decision 系一个 right decision，因为我觉得有小朋友系一件 好快乐嘅事， 快乐得嚟。但系如果你唔 ready 去行呢一步咧，某一个人男方或者女方某一个咧系有少少啊犹豫想唔想咧，都唔好生住，因为小朋友系一个好长远嘅一个责任。如果你有一下你有咗小朋友，跟住对方你哋有拗撬嘅时候，你话我都话当初我唔想有噶啦，咁你哋就会永远为呢样嘢去有呢一个嘅冲突。 我有问题啊，老师啊，我想请问咧，喺你眼中咧，从你嘅角度睇咧，点样先系一个好爸爸兼好老公咧？ 其實如果我代嘉榮去講，首先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一定會說我自己做爸爸都在學習緊，即係佢唔會覺得自己話好唔好嗰樣嘢，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進步空間啦。我哋做媽媽爸爸都係嘅。咁我覺得佢會覺得，首先如果有時我哋做咗個決定嘅，或者我哋可能嗰一下真係心情唔好，出去做完嘢翻嚟真係鬧咗個仔， 佢 會講翻，我覺得今次自己做得唔好咯。 佢會同啲仔講對唔住㗎。 佢會噶，佢會話：我頭先爹哋係咪有啲大聲咗、啊？或者媽咪爹哋，下次我哋如果要同你去講一啲我哋希望你會聽嘅説話咧、可能我哋用個語氣啊，各方面都會唔同。所以我覺得冇話好唔好，但我覺得一個人如果肯去學習、肯去改變，已經係好好啦。 其實佢係一個好講道理，係咪 啊？ 同埋其實佢就係、待啲細路仔嘅話，好似大人一樣，係咪啊？係 啦，呢、這個 當佢係個大人， 唔使話唉小朋友係咁就算啦，都係細啫，唔可以咁樣咯。你要喺佢哋明白呢一個細。世界点样 work 嘅时候，其实你已经要当佢一个大人咁样去相处。 嗱，传承好家风咧，我想问你对啲仔咧会唔会有啲咩期望？例如话，你要做医生，你要做律师，你要即系你对佢哋 expectation 会系点样？将来养大咗之后，希望佢哋成为个点样嘅人？ 我绝对冇嘅，我哋都系好 free， 即系我哋觉得。尤其是而家可能我認識嘅二十零歲嘅小朋友，可能已經同我哋嗰陣時十年前想做嘅嘢已經好唔同，亦都個世界不停去轉變。即係而家好多係網絡啊 digital， 其實點知道其實三十年後大家嘅轉變會去到邊呢？咁我覺得都要係有個彈性喺呢一方面咯。係啊，我覺得你中意嗰樣嘢唔傷害人嘅，你就可以去做噶啦。 Even 娛樂圈。 可以嘅，但系我会建议佢唔好咁早入娱乐圈，因为娱乐圈系一个你本身个底好要有一个嘅点讲咧 ，security 对于自己。如果唔系，你好容易会俾人去摆嚟摆去啊，或者你因为出边嘅谣言啊或者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咁我就唔想见到我小朋友有呢一面咯。 Grace， 我真系觉得你真系智慧与美貌并重， 冇错， 系啊，同你倾偈嘅话，我觉得真系学咗好多嘢。到最后咩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其实家庭啊，屋企对于你嚟讲嘅话，其实喺人生之中嘅话系占咗一个乜嘢嘅位置？因为其实我讲咁多嘢嘅话，其实都系讲紧呢一个嘅 core value， 系咪？系啦，屋企人。或者是你的屋企， 我想如果你十年前问我，十年后问我，都会跟你讲家庭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最重要的一部分。即系无论可能我自己好感恩地，我自己本身原有嘅家庭啦，即系我爹哋妈咪啊，我嘅兄弟姐妹，佢哋都系令到我成长嘅时候觉得系好有呢一个嘅鼓励，好有呢个 comfort。我成日都话，其实屋企唔系自在，我系咪加拿大住、香港住，系你嘅人物，系咪？即系你嘅爱锡嘅人喺边度，就系你最重要嘅地方咯。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俾到我小朋友成长嘅时候，佢哋感受到呢种家庭就系爱顶温暖。因为最近其实我小朋友就开始储钱啦，我大仔开始储钱。 哇，咁快开始储钱？ 系啊， 几岁啫？ 五岁系啊，因为佢要知道啲人唔系点一点就可以有噶嘛。咁我哋就同佢讲储钱呢个概念嘅时候咧，佢就即系钱原来咁重要，可以做到咁多嘢。跟住我哋就话，但你知唔知呢一个你一个人嘅人生最重要系啲咩？跟住佢就第一下就讲系咪钱啊？因为咁啱讲开呢个话题，我话唔系，系家人，系你爱嘅人。咁而家你再问佢咧，佢每一次都识答呢个答案啦。咁我觉得 OK good， 希望佢真系呢样嘢系佢 grow up 嘅时候佢都会知道咯。 好。非常好啊！莫英良都今日学到一样嘢，就系家系最重要嘅，大家爱你嘅家，爱你嘅家人，好吗？好，再一次多谢 Grace 陈可琳小姐，多谢 晒。Thank you。 咁直至我老豆有一日揾个同学住，你系咪有飞啊？去睇，梗系嗱嗱声要翻屋企啦，见到老豆啦，系咪？咁老豆你要乜你乜？嗰种感觉好得意，一种释怀啊！即系人生咧，我觉得咧，原谅释怀咧，系等于你对人哋有怨恨，其实系你自己一个枷锁嚟。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友，佢咧就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好啦，12:29啦，啱听完咧，呢个访问咧同 Grace 倾完偈咧，屋企人系好重要嘅，大家锡多啲屋企人。之后咧，我哋由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 show 发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球营商最自由、最便利地方之一。在一国两制之下，长期以来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者的角色。 为传统和新兴市场创造机会。李家超在香港总商会国际商业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香港与不同经济体加强联系，香港与东盟进一步加强合作，下一步是香港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作为自由和多边贸易的捍卫者，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加入，期望商界领袖都能够展现支持。海洋公园公布业绩，2023至2024财政年度总收入按年上升 41%， 达到11亿8000多万元，总入场人次增长 33%， 至到314万，两者都创五年新高。不过财务报表仍然录得7160万元亏损，不计算政府资助、折旧、减值拨回和投资收入在内，经营亏损净额为2亿9000多万元，连续第三个年度收窄。今次业绩是涵盖去年7月1号至到今年6月30号。元方指出，期内非本地访客按年上升超过3倍。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庞建仪表示，将会继续争取多方面收入来源，期望中长远财政表现在外围经济不明朗之下仍然持续改善，而减少对公共财政的依赖。对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有加拿大高级官员表示，加拿大已经研究对美国某些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可能。官员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另外，总理杜鲁多与各省省长举行网上会议，讨论应对特朗普关税威胁的策略。会后，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联邦政府和各省省长同意团结共同应对。杜鲁多在特朗普宣布将会对加拿大、墨西哥全面征收 25% 关税之后，已经和特朗普通电话。杜鲁多说，向特朗普列出了一些事实，讨论两国之间密切而且有效的联系，以及一些可以共同应对的挑战。杜鲁多说，加拿大会把事实讲道理，以建设性方式向前推进，需要一定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非常干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4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6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23元，跌6仙；盈富基金19.46元，跌3毫。腾讯控股400.6元，跌2.2元；美团171.8元，跌4.4元；阿里巴巴83.15元，跌1.85元；恒生中国企业70.44元，跌1.18元；小米集团28.1元，跌2毫；吉利汽车13.54元，升4毫；建设银行5.82元，跌8仙；京东集团142元，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2，日元1.516，瑞士法郎0.884，加元1.402，人民幣7.248，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409點，升274點。港金报24390元，跌16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33.83美元，賣出2634.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紧要的就是你可以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起，咁就会係好开心㗎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不做坏主人啦，我哋听听 Doctor Eric 嘅电话。喂，点啊 ，Doctor Eric？ 好好好好， 搞錯！你知唔知？你咪咪先，我講樣嘢先，我頭先打俾佢啦。跟住先，我哋唔知啊，我哋延續嗰啲聖誕節嘅氣氛啦。跟住我唱首 Jingle Bell 俾佢聽啦。佢就你出得遠啦。 佢上個禮拜唔喺度啊嘛，問候下你啫。 冇人話嗰個入院喎， 冇入院。 去旅行啊，原來 係啊，病好啦。 我冇，我少少舒服，但係未至於入院啦。 你啲烏哇口啊！ 你個喉已經好痛啦，而家嗌得咁。 唱歌俾你聽啦。所以 开龙奖， 唔系我知阿 Doctor Eric 点解咁讲咧？佢要 tag 今日嗰个话题咧，都系同一啲伤诶，即系受伤有关嘅，可唔可以咁讲 啊？系啦，系啦。咁啊，我今日想讲咧，由喺唔同嘅高处或者低处跌落地。 嗯，系，即系宠物，讲紧宠物，如果喺唔同嘅地，即系个高位高位跌落。 我有试过，我只猫跳楼啊！ 哦， 系啊，由三喺三楼嗰度飞咗落去啊！ 唔系好知嗰度咁高， 完全唔知，系啊，跟住我仲要系唔见咗佢啊！ 系啦，猫跳楼，狗跳狗都会嘅，其实系呢啲骑楼。会一定有鱼会，我间唔少都有一个噶，即系猫多啲啦，梗系，不过狗都会嘅。 跟住我见到嘅就系嗰啲医生咧写佢嘅时候咧，系写紧乜嘢咧？就系话究竟佢发生啲咩事咧？就系 flying cat， 系啦 ，cat 飞猫， 飞猫，飞猫， 中文都系叫飞天猫嘅， 真系噶，真系叫 flying cat 噶。 系啊， 但系咧嗱，又啲人咁讲啦，猫有狗命吓，但系咧千祈唔好因为咁而觉得佢哋冇事。我有个朋友咧，即系一跌咗落去就冇咗啦，系啊系啊，因为不过因为嗰个住好高层嘅嗰个， 绝对有事啦。咁其实好多时系佢哋好明显冇你冇有个窗，就有个骑楼啊，窗口冇烂嘢啊， 啲雀仔飞过啊， 系啊有系啦。呢個是一個我哋叫 behavioral 嘅 trigger 啦，見到啲嘢佢唔知啦。有時有啲人咧，狗點樣跳樓咧，就係佢擺咗你最中意有你有個靚騎樓，你會擺咩啊？擺張凳，擺張台，好一級兩級，係啦，係啊，所以就同埋好得意嘅，係熱天嗰時多啲嘅， 嗯， 係啦，所以可能 即跌落街嘅時候熱天會比較多，點解啊？因為冬天嘅時候佢哋冇咁活躍， 出去啊嘛， 或者啦，或者係啦，咁啊屋企亂啦，唔想出去啦，咁啊嗱，咁樣就貓咧就其實嗱，好明顯你去到某個高處你。 跌得衰都可能會即刻死嘅。 嗯， 不過咧就貓咧其實好過狗嘅個 survival rate。佢好多時呢如果你即刻帶去睇醫生呢、嗯、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救到佢條命。 冇乜事啊嗰次佢。 係啦。 係 啦。因為貓嗰個狗係貓識我哋佢識反轉喺空中。 係佢會反㗎嘛喺空嗰度。 係啦係啦。英文我哋叫 writing reflex、 哦、 所以佢哋識向翻腳向落地，咁啲、 嗯、 腳就會絕對斷啦，即特別前腳啦、啊 嗯嗯、 不過咧就起碼個前腳斷咗，即係好似個 airbag 咁樣， 腳 就變咗個 airbag 咁樣啦，係、 嗯、 啦，咁樣就就好多時就會撞親個下巴，撞斷個下巴，有時係撞即係如果 牙仔咯， 係啊，斷下巴， 骨嗰啲係咪都比較？都會驚 骨傷， 哦，一定啊！你整親個心口啊，撞親你內臟啊，同埋咧唔好睇少啦，就記得咧，有時咧好神奇噶，係咪？佢跌咗落地，好似乜嘢都冇咁樣嘅，係嘛？咁啊，傳說中個內傷係真係會發生嘅， 同埋傳說話佢會扮嘢，佢冇嘢噶， 係 係咪㗎？係咪㗎？ 唔係有時你入邊有時你可能真係冇嘢， 係啊，佢自己唔知， 可能暈暈地咁樣，不過佢只貓唔識表達㗎嘛，咁啊加埋。加埋咧，有時咧，你即係依個就即係有時會發生你嚟到啦，只貓好似冇嘢，咁我哋懷疑佢可能斷咗腳或者咩去麻醉只貓，咁你去到某個位置你都要麻醉去檢，嗯、即係去做檢查照 X 光成啦。 嗯、 不過咧，有時貓會跌突喺個台死㗎。 唔 係、嗯、因為佢斷腳啦，行好明顯。不過好多時咧，你撞嗰時咧，佢會。整瘀咗入边嘅心啊！ 哎呀， 系啊，咁样就你做医生，你冇办法知呢啲嘢噶啦。基本上系一个风险，即系避险 嚟 嘅。 风险 嚟嘅， 会唔会个主人怪咗你噶？如果带你佢嚟嘅时候冇事， 系咯，冇事。 你 100% 会预先同佢讲，即系你唔同佢讲都唔关你事。不过你同佢讲会成件事好啲啦，梗系。系啦系啦，所以狗就会狗就唔同啦，狗就好多时跌落去就真系成个嘢一劈嘢跌落去啦，所以反而唔系前脚，因为猫系用前脚去垫地啊嘛，咁咧就只狗咧就好多时系断盘骨嘅，断髋关节啊， 好大件事喎。 但系嗱，如果跌落街咁嗰啲较严重啦，但系你今日想讲就系屋企，即系大家可能唔系咁留意嘅高度，原来都有事系咪？ 即系可能一几级楼梯或者 抱住。 睇到算高噶啦， 有啲沙發 ， 喺梳化度落去都斷腳噶， 係啊係啊， 咪俾個全情況啦，即係瞓隻手啦，跌落地依個第一最， 因為人嘅高度點都有五尺啦，咁你抱住跌落地即係五尺啦， 係啦，不過咧冇睇少喺個牀啊，喺個梳化跳落地，因為佢玩緊或者唔覺意跌咗。你知道這些動物會有時咁啦，人都會啦。咁樣就同埋有時佢因為喺個以為自己超人喺個床飛落地咁樣啦嚇，咁樣就跌得衰又可以整親啦。同埋好明顯有時玩有時係純粹佢不過有時係依人估唔到噶。我試過喺啲即係你知阿婆成日就係洗衫咧，上當唔係阿婆洗衫，我上當年我哋屋企洗衫咧，喺個地下著住嗰啲喺嗰啲低凳嗰度踎住嗰度，喺個兜嗰度鐵兜嗰度洗衫咧，唔知道你哋有冇 知啊？知啊， 係啦， 係啦， 喺嗰啲咁大矮嘅凳啊 ，literally 一尺啊，佢都可以整斷自己 啲凳仔啊嘛，即係木凳仔啊嘛，一尺 著地或者受力唔啱。 係啦，佢即係其實係啦，即係我自己都試過你。有時唔使要好多力嘅，譬如我試過即係做運動嗰時候，就咁企喺度，唔知點樣 咬柴， 原因只腳做緊乜嘢跌咗落地就斷咗啦。 嗯， 所以嘅就嗰啲都可以啦。記得就好明顯貓呢，貓咧就依啲就好多時就係、是、斷腳之後又係前腳多啲啦。咁好有時係扭親嘅啫，有時就斷成啦。狗咧就 嚴重啲嘅， 又係狗就。天咩咩嘢事可以發生？四隻腳都可以，佢可以如果佢撞嘅 angle 唔好咧，佢可以整親入邊內臟嘅，即係整瘀入邊內臟啦。咁啊，佢好明顯撞頭就可以引發一個 concussion 啦，即 係腦 震盪 啦，係啦。咁樣就嗰啲就其實咧就有啲人就會叫你觀察，我就建議你唔好觀察啦。其實好似你有啲嘢你睇唔到嘅，譬如你話咦醫生啊，我只狗腦膨脹，你又睇到乜嘢咧？你個診所冇 MRI 嘅喎，咁我哋係冇。不過就好多時候我哋有其他方法去睇嘅，你睇佢譬如望佢隻眼咧，我哋可以睇個眼入邊嗰個神經線腫唔腫。 嗯 咁就都有啲 clue 佢係咪腦膨脹啊？咁我哋可以用適宜嘅藥去減低佢個即係長期嘅 風險啦，係、 嗯、 嘛？所以啊，都即係要小心啲啦。就話即係我試過好多主人就係、是、即係又係抱住只貓，貓最興噶啦，抱住貓佢找你。 嗯 就個細蚊仔，唔係講唔係個大人啦，個細蚊仔咧就找咗佢就跌落地咁 放手， 係啦。依、這個 remind me of 一個誒點解我有少少懷疑點解我做獸醫嘅故仔嘅 嚇 係點啊？ 你做獸醫 我舊時咧好細嗰陣時喺觀塘住嘅，咁、樣就我記得觀塘我哋住嗰度咧，我日日翻學嗰陣時經過一個教堂，個、教堂出邊咧有個圓形嘅一個迴旋柱咁樣，有中間有個水池嘅。咁、樣咧，就我記得咧細嗰陣時咧就去抱只貓啦。有見有隻貓喺度，咁樣就行入去。我記得個天仲好靚，橙色，太陽落山咁樣抱住只貓喺個教堂前邊。咁、樣就咁咧，只貓咧就搲咗一下。咁就佢好即係冇即係開頭就嚟佢冇嘢嘅，佢唔鍾意就搲你一下就走咗啦。咁我就即係好細個嗰陣時咁就跌咗落地咁樣啦。我仲記得今時今日呢佢係吉走嘅。咁我有少少咁多年後我就諗返轉頭，我諗緊應該係佢本身都吉嘅。我嗰陣時好細個，應該唔係我整親佢嘅。不過呢就我可能係 就立志第二次大个嘅时候就要做 教堂面前整亲只猫，所以今世人又要医猫啦。 你会谂多咗， 好 guilty 啊，好内疚。 呢一件事系吓，系一个意愿系嘛。 好啦，喂嗱，不如咁啊，多谢 Eric 嗱，时间无多啦，不如总之一句讲晒就系，如果有啲咁嘅意外咧，真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 跟住睇医生， 要睇系睇医生，好唔好啊？ 好啦。 啊、好啦 ，OK， 好，喂，多谢晒，唔该晒，多谢明， 拜 拜。好啦，时间去到晏昼12:47噶啦，翻嚟咧就我哋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咁睇今日咧教大家啲咩嘅知识咯噃。听日10:00再见大家， 唔该晒欣欣，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Yuna， 问下你觉得咧混大吉呢个名字好唔好啊？ 吓，你问我混大吉好唔好？ 系啊。 肥强，你有病发烧定系有少少失常啊？ 吓 ，Yuna， 我真系认真问你噶，因为咧我想搞物流运输，我想改好啲个名啊，等人哋一睇或者一听个名字就知道我公司系搞物流运输啊。 哎，肥强，即系咁，混大吉咧三个字咧本身就冇问题嘅，如果要将呢三个字合埋，人哋就觉得你混吉，仲要系大吉啊，真系大整蛊啦。 吓，真系点啊？ 再谂过啦， 我谂到啦。 我最尊敬嘅 Sarah 姑妈，你帮我谂到咩好名？仲又要系有运行嘅公司名啊？ 就系、是、肥强记，既简单又易明啊嘛。 咦，真系几好、啊，不如就叫做肥强记货物运输物流兼货物装卸作业，绝对安全，绝对快捷，无极限有限公司。咁啲人呢一睇就清楚知道我公司提供咩服务，仲有我公司嘅宗旨同埋愿景，好唔好啊？ 好，不过你间公司名会唔会长咗少少呢？可唔可以简化啲，咁啲客人咪易记晒你公司全名咯 ？Yuna， 我完全同意你啊，肥强啊，好心理啦，唔好咁花巧，做嘢啊踏实啲，做人要有膊头有承担嘅男人先得噶嘛。 小罗姑妈 ，Yuna， 我接受你哋嘅意见，仲即刻谂到一个简单嘅名。 咩名啊？ 听住啦。就是肥强记，好唔好啊？系咪简而精呢？以后我就以肥强记全心全意、全程投入、奋身做公众货物装卸区嘅工作。 叻仔啊！咁好嘅名嘅话都谂到啊！肥强啊，咁你掂硬啦！ 我都觉得非常之好啊！肥强无论谂嘢、做嘢有文有路，我都要另眼相看啊！因为目前香港嘅贸易及物流业系香港四大经济支柱入边，而投身呢一个行业嘅人数持续上升，肥强加入呢一行一定有好好嘅发展啫。 但系咁，咁多人喺呢一行工作，咁呢一个行业嘅工作安全啊，真系好重要啊！ 系啊。 在货物公众装卸区入面做嘢咧，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先讲吊运工作嘅安全啦，包括吊运货柜同埋吊运货物。业内普遍使用呢个重型吊机，如果唔遵守操作呢啲吊机嘅安全措施咧，系会好容易发生严重嘅工业意外。所以装卸区里面嘅吊机只可以由获委派同埋有足够能力嘅操作员操作，而该操作员仲要接受过对有关吊机嘅适当操作训练。及持有操作相关吊机的证书。 哇，原来我的肥强都有些事业生嘛。好啦，我都支持一下你啦，帮你补充一下。在吊运前必须要确保使用的吊索和吊具的构造良好，有足够的强度，同埋冇明显不妥的情况。而每次使用之前的话，还要被合资格的人检查过。 除此之外，将要吊运的货物驳稳在吊机上，以防止任何部分或脱移位而下堕，亦都很重要的。因此当吊运松散物料的时候，要用有围封和足够强度的货斗装住才可以吊运。而吊运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包括妥善围好吊运区和展示警告告示，还要全程找个吊运监工看住，不要被其他人闯入或者停留在吊运区内，以及确保安全措施严格执行。 是啊，除了吊运安全之外，差式起重机即是铲车呢，在这个公众货物装卸区不可或缺的这个搬运工具，但如果操作不当呢，随时可以发生铲车翻倒、货物翻倒或者撞到其他人的意外的，造成严重人命伤亡。所以呢，操作铲车的司机呢，必须接受过操作同类铲车的训练，及持有操作该类铲车的证书。铲车司机揸铲车时要时刻小心谨慎，同埋要以安全的态度去揸铲车，并严禁一些危险行为，例如用铲车或铲叉运载工友、超载、高叉行车。在货物遮挡行车视线情况下行车，倒车时没有望向铲车行驶的方向等。同时存放货柜的地方或者货物装卸的地点、车辆、铲车和行人通道，要以分隔线或交通标志清晰界定，那就万无一失了。 小强，你都好清楚喎。其实公众货物装卸区入边仲有唔少有尾板嘅货车，唔安全使用货车尾板，引致工人被尾板夹伤或者甚至死亡时有发生。要防止呢啲意外，货车拥有人及负责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东主或者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工程控制措施，包括安装俗称五保嘅安全装置，即系双手掣、蜂鸣器及闪灯、上锁装置、脚部防护装置及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除此之外，货车拥有人及负责装卸以及系检查货品的东主或者系雇主，亦都要制定行政控制措施，例如在操作货车尾板整个过程之中，任何人不可以走近尾板和车尾之间的闭合夹口。另外，除了要进行货物装卸外，尾板需要保持完全打开或关闭，同埋任何人如果检查货车车斗，整个嘅检查过程尾板一定要保持喺完全打开同埋静止嘅状态。最后需要为装卸或者系检查货物嘅工人、尾板操作员同埋货车司机建立有效嘅沟通机制，同埋张贴警告告示喺显眼嘅地方，提醒工人可被尾板夹伤的危害。除了夹伤，在货车尾板上面工作会有其他的危险，包括从尾板的平台堕下，或者被尾板平台堕下的货物击中。因此尾板货车的负责人需要提供相关的安全措施和适当的保护装置，以消除危害和确保工人在工作时候的安全和健康啊。 而要在货车尾板工作的工人呢，必须要了解和遵守尾板货车负责人制定的控制措施， 如此可教也。还有啊，公众货物装卸区的工人经常会在岸边工作，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负责人应就岸边工作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然后因应评估所得到和找到的危害，以制定安全工作的系统。 例如吊机和摆放货物的地方应远离水边的位置，另外在沿岸处的边缘位置应提供附有长度不少于30米救生绳的救生圈。 劳工处一直有提供与法例相关的免费安全训练课程，嚟紧12月11日及19日有一个半日制有关公众货物装卸区工作的主要相关安全法例与相关工作守则的安全训练课程，供公众人士报读。大家可以透过劳工处网页或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报名。两位看不看到对面街茶餐厅没什么人，还有很多位、啊、 有吗？ 还有啊，特价茶餐好抵食，我们过去吃吃咯。 肥强，咁你又睇唔睇到 Sarah 嘅信号啊 ？Sarah 姑妈信号员，你俾咩信号我啊 ？No money, no tea。 啊，冇啦，我好肚饿啊，最多我出钱我请。 你姑妈又俾信号你啦 ，Go go go！ 好耶！ 公众货物装卸区工作危险多，安全作业工作快又妥。我系张韵儿 ，Yuna。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万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地方短暂靠近凝望，相比昨日笑脸更多。再见你唇破而甜如眼朗，穿衣风格不错，思想一下闪过，与你探索更多。说情谈爱，你别靠爱，结局难道被删改？想放下当初的幻想，假设无分开的成长，怎与害羞抵抗害怕？好感习惯逞强，想放任天真的回想，不计代价换来想象，可否偷偷相拥？只想匆匆走过，也是与你拍拖。What am I looking for? Like you were mine before. Your words I still recall. See you like me once more. 过去每段对话记录成灾，青春散步我们惹人恋爱，一数年变改关系。被揭开。

圖書館就係一個。 係咪真係？你去圖書館係咪真係睇書先？ 可以睇人㗎， 睇睇咩人啊？ 睇住你嘅伴， 你有另一半 咁樣， 會分心啊？ 會有少少咯，所以通常讀書都係可能自己一個會比較好。哦，咁阿維咧？ 我自己，我頭先咪講話我自己中意報啲興趣班 嘅。 嗯。我哋兩個共同嗜好都係跳舞嘅。 哦，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都係跳舞嘅。 共同嗜好。 最重要咧，我覺得兩個伴侶一齊去報自己有興趣嘅嘢咧，先係一個共同成長嘅感覺啊！ 係嘅， 大家拖住手一齊去成長。 係一齊進步嘅感覺幾好嘅。咁我都係覺得睇起都幾好啊，其實，因為睇翻啲香港本土嘅電影，其實都係對翻香港行業嘅支持啦，咁樣。咁啊，無論咧，其實你同你嘅情侶去邊度玩啦，去邊度做活動都好咧，其實只要係拖住身邊愛嘅人咧，做咩活動咧，都係最美好嘅回憶嚟嘅。 知啲唔知啲，生活小百科。今集嘅主題係瞓覺。 唔知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呢？ 哎呀，我琴晚咧就瞓得几好嘅，我自己觉得 系。 你又好啦，喂，我呢排瞓得超差 ，Yannis 咧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咯。 唔知你哋有冇谂过用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你瞓觉嘅质素咧？ 哇，呢个我有研究。 有啲咩方法呢？嗱，我自己都会好奇嘅。虽然我今日系一觉瞓天光， 系。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瞓觉嘅小知识啦。咁啊，第一题咯，问一下你哋咯，你哋知唔知帮助到睡眠质量嘅床单颜色系啲乜嘢色咧？ 床单颜色 系啦，颜色啊， 其实好少人谂过床单原来都关事。 我个白色嘅，就好似酒店嗰种白色咁。 酒店嗰种白色 系，咁好多人都系用紧白色噶嘛，酒店嘅时候 系咪因为干净啊？白色会 可能有机会，其实关唔关睡眠质素事？ 哇！我自己就真系冇谂过，原来床单颜色会影响到，即系我自己觉得，哎、白色系几好瞓嘅，即系 好几靓咁样， 啊，好高级啊，好而且 好干净啊， 系， 好明亮干净嘅。 你咧，白谷？ 我觉得蓝色， 蓝色， 好似好平静、好平和咁样样，会令到人好平静到你个心情。 哦，咁。咁我自己覺得嘅話，點解可唔可以紅色咧？即係咧結婚嘅 結婚嘅時候 會瞓得好啲嘅， 定係第時埋啲蓮子喺個枕頭底咯？ 唔係咁，可能紅色 都可以， 即係暖色咧，感覺上冚住張被再暖啲啊嘛。 係咁，阿維你諗錯咗啦，因為其實咧。帮助到睡眠质量的床单颜色其实是蓝色或者绿色啊， 明 白了，系啦，拍个啱咗啦， 青青草原， 因为佢哋系啦，啱啦，咁就因为佢哋嘅颜色咧系会贴近多啲大自然色调啦，咁啊带俾人哋一种平静同放松嘅感觉，咁、反而一啲高亮度嘅颜色啊，例如红色啊、黄色咧，其实就会刺激到你嘅视网膜啦，咁啊，从而咧干扰到你褪黑色素嘅分泌，咁瞓得冇咁好、啊。 今晚即刻翻去换床单， 真系红色。 我自己床褥同埋床单唔系红色嘅，你放心。 咁啊，除咗床单颜色之外咧，可能好多人咧瞓觉之前都会饮得啲嘢嘅，咁、知唔知瞓觉之前饮啲乜嘢咧会提升到你瞓觉嘅品质咧？咁有选项嘅， 有 系啦，咁啊 A 今次 A 系牛奶，咁啊 B 系热水。C 是红酒、 我平时每晚都喝热水的，但是我又不觉得我即是。 你每晚都喝定是临瞓前喝先？ 临瞓前。 临瞓前喝热水。 但我又不觉得我瞓得特别好、所以我喝红酒。我一定 醉醉 一定不会是红酒，这个我有经验。 为什么、 因为其实红酒你们可能喝啲人的谬误就是以为喝了红酒之后呢 醉醉地。 是有少少微醺的状态，跟着好像容易啲入睡啦。咁的确是的。 会放松好多。 会放松咗嘅。但呢通常唔系就係红酒，应该话 in general, 酒呢样嘢呢你飲完之后虽然会帮助到你入眠，但係你好易醒囉。 哇唔知你啱唔啱啦。 爆谷你 係啦， 好了解喎。 呢个真係好了解你。 陣间再开股你啱唔啱，係陣间再开股阿维呢。 我自己就真係觉得牛奶嘅。因为我自己呢细个嘅时候呢就真係飲牛奶飲完先瞓觉嘅。咁阿妈话帮助增高㗎嘛。咁同埋飲杯热牛奶暖下肠胃呀。咁你更加好。 有冇真係高度先？嗱，我帮唔帮到睡眠唔知啦，但係应该就帮唔到增高啦。 嗱咁开个答案啦。咁答案呢就係 B 热水嘅。係啦。咁但 会唔会热水呀、 咁但牛奶同埋红酒其实都错唔晒嘅。咁只要呢係热嘅嘢呢其实 就會幫助到瞓覺嘅，因為咧飲咗熱嘢飲之後咧，會幫助到人嘅精神比較放鬆啲咁樣啦。咁啊，點解牛奶即係普通可能凍牛奶唔得咧咁樣？因為其實一般牛奶裏面嘅色氨酸啊，我哋講緊助眠嘅元素啊，色氨酸其實好少嘅啫，一杯裏面，咁所以其實幫助瞓覺咧就冇乜實質嘅影響嘅。 咁、起碼幫助增高嘅，我自己覺得 係啦， 即係暖嘅嘢。 系啦，暖嘅就會可以幫助。 熱紅酒可能都得喎，咁之後試下先。 咁但係酒精咧飲得多都唔係好處嘅，因為可能同啱啱啊跑哥所講啦，會令到你有啲短期嘅睡眠啦咁樣。同埋其實酒精咧利尿啊，驚你夜晚去得太多次廁所。 哇！但係我覺得驚咧，如果你試下你另一半同你講啊瞓唔著喎，跟住你叫佢飲熱水咧，可能真係會鬧交啦，跟住 會發脾氣， 會發脾氣鬧交，瞓得仲差。 飲多啲熱水。 咁啊，去到第三題啦，第三題咧就係有啲咩係瞓唔著嘅時候一啲緊急嘅措施咧，即係面嘅小方法咁样，咁 A 就系快速眨眼， 快速眨眼 ；B 就系一个三二一嘅呼吸法，即系吸三秒气，闭两秒，呼一秒。 我试下先。 咁我而家已经试紧快速眨眼，我睇下而家瞓唔瞓得着。 咁 C 咧就系只脚咧就外露喺个被嘅出边啦。 哦，点解三个都咁怪噶？ 系咯，好奇怪。 即系啲小方法嚟嘅。 快速眨眼。 你而家斬啊！你而家繼續斬，睇下我哋有冇睡。 阿維同阿 Yanis 唔好瞓覺，唔好瞓著住。 阿維同 Yanis 揀邊個？ 嗱，我自己咧係認同呼吸法嘅，斬眼呢樣嘢，我覺得應該冇乜用。 係。 因为我啱啱都斩咗好多下都瞓唔着， 系咪太光啦呢度？ 系因为晕啊，眨眼会，所以我觉得眨眼可能有机会。但系三二一真系唔得，三二一我就嚟断气咯。 嗱，包哥你觉得咩先？ 我觉得我拣我赞成眨眼啦， 系 因为会眼皮好攰啊。 哦， 所以系咩啊？ 咁所以其实答案就系 A 同埋 C 都啱嘅，快速眨眼同埋呢个脚咧露喺个被嘅外面，其实系会帮助到你瞓觉的。 我哋冇人拣 C 喎。 我以为呼吸法反而会帮助到入眠。 嗱，呼吸法系有真嘅，咁啊，但系呼吸法咧就系四七八呼吸法，咁啊，吸四秒啦，七秒闭气，咁同埋八秒呼咧就可以帮助到你睡眠嘅，重复三次，系啦。咁啊，眨眼系因为咧，只要你瞓觉嘅时候望住天花板，系咁眨，系咁眨，系咁眨，眨到眼皮攰咧，就会瞓到觉噶啦。 咁脚露在外咧， 因为脚咧露在外咧就可以帮助你散热，咁就可以加快你瞓觉嘅速度啦。 原来咁，今晚翻去试下先。 系啦， 瞓个好觉，大家 系啦，祝大家各位听众都系今晚瞓个好觉啦。今集嘅生活小百科告一段落啦，下星期嘅我是 DJ On Air 会有其他学员带嚟更加精彩嘅节目。呢、这个时候同大家讲声， 拜拜。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播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